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指責北京要為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負責，並正係考慮針對中國喺疫情爆發初期嘅處理方式採取懲罰行動。事件令到華盛頓同北京嘅關係近日轉趨緊張。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華南帶嚟炎熱嘅天氣，預測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14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22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6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3元，升5.8；宇华教育7.19，跌6毫；阿里巴巴192.4，升1.9；美团点评109.2，升1.5；小米集团10.7，升3.4。中芯国际17.14，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11，瑞士法郎7.978，澳元5.063，加元5.563，新西兰元4.74，欧元8.4082，每百元对港元7.2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31。日经平均指数报19,969点，升295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6.79美元，卖出1,71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荔枝角消防局，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车龙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车龙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一号干线威尔斯九龙、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方向沙头角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候选名单 ：The Chainsmokers、 BTS、 Pet Shop Boys、 Maroon 5、 Coldplay。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Hall Awards Music Mix Magic。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阿 Lu 啊，部分云端服务唔单止可以储存资料，更加俾我哋将内容分享俾其他人，又或者将特定资料公开出嚟，我哋开翻个啊。 虽然呢啲功能好方便，但用嘅时候就真系要小心啲设定咯。如果一个唔小心啊，就会咧错误咁样将一啲唔想分享出去嘅内容，全部公开晒喺网络世界度，到时自己受损之余啊，仲有排你烦啊。 星期六早上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姑阿志，知识会者。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直播室嘅桂花田同埋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风骚嘅听众们，星期五啊吓 ，Happy Friday 之余，另外仲要噔噔噔噔，一年一度，你过年过节都可以唔记得，今个礼拜日你试下唔记得啊！我话俾你知，你死得好惨烈啊！ 喂，但我想话咧，就唔使咁快死住嘅。先讲下，我觉得咧，今个礼拜咧，佢都迎接嘅气氛咧，都开始好咗啊。 咪先，咁我哋都要讲翻啦。今日母亲节点唱啦，系咪？ 系啦，因为星期日系母亲节， 真系系啦。母亲节点唱嘅，咁啊，所以你可以打电话嚟啦，87238啦，咁啊，同我哋一间晏啲啊点唱啦。但我话咧，今年个母亲节咧，我觉得系好意头嚟噶。因为咧，你赶喺 头炮啊，头炮，我觉得系 真系头炮、啊。其实咧，嗱，今日咧，你计翻今日礼拜五咧，我琴日 check 过噶啦，好多啲活动咧，今日可以重光啊，已经系 啊，系啊，你知唔知道我今朝听新闻嘅时候咧，我听到一个新闻，嗱、啊，报新闻你好少听到会笑出嚟噶，系咪？我真心笑咗出嚟、啊，因为咧限聚令，譬如酒吧咧就即系琴晚嘅即系今朝嘅12:00啦，凌晨嘅时候咧就戒满啊嘛，佢就话咧有啲人咧 排 等待。落闸就是等翻佢开翻个闸啊！你知唔知啊？就冲入去啊！你明唔明白啊？即系你谂下嗰件事，我都几好笑噶喎！咁样亦都因为呢个限聚令咧就松绑咗咁样啦。我谂你讲紧嘅咧就系唔同嘅，譬如食肆啦。我见到我呢度个标题咁啊，食肆金松绑，母亲节订台爆满， 梗系。喂，好耐冇聚啦嘛， 系啊，即系头先我点解我话咧系一个套餐咧，其实系所有嘢都今日可以重光噶啦，譬如你话酒吧系啦。咁你可以喺即係未正式慶祝母親節之前，哇！你自己鬆一鬆咧，心情都愉快好多啦。跟住仲有、哦，今日你都係咧，小弟最關心嘅嗰啲咧， 咩啊？ 按摩店嗰啲咧。 今日都重光，我琴日特登 check 咗，我话啊，究竟嗰、那个按摩店咧系几时可以开翻张咧？跟住望到啦。 即系你最关心嘅，即系重开嘅，究竟系边个部门？即系个个人都唔同喎。 佢关心过呢、這个多过关心母亲节啊！做你妈妈真系阴功啊！ 二合一嚟嘅喎，嗱你谂 咩二合一啊？你谂住带你阿妈去揼骨咩？你真系咁谂？系咪真系咁做先？ 我带过阿爸去揼骨噶，佢唔中意。 咁咪即系唔会咁做咯？咁咪、 啊、 就谂自己。 泰式桂花田嗰個手勢咧，一嘢就坐落嚟，佢都驚咗，真係。但係呢啲啊喜訊嚟噶嘛，你起碼咧，你喺你諗下，你禮拜日，如果你真係要去排隊啊，要衝撞嘅話咧，自己飲翻開心啲先，然後個身體又按摩翻少少咧就好啲嘅。不過咧，其實佢都有細節嘅、哦，即係你話就話重光啫。咁但係咧，我見到佢而家仲有咧，譬如我記得咧。佢話美容店咧都可以重光嘅，不過咧佢話有啲咧咩 特別 嘅服務 條件係啦，要做 啦，係啦， 唔得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你唔係話全面可以話啊，當好似之前咁樣嘅。佢連咧按摩浴室嗰啲好搞笑，佢話咧有啲浴池啊嗰啲咧就話即係都係要睇定啲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咧一般即係嚇好似豬肉台咧推你上去搭搭搭反反反砌嗰啲咧， 咁啊梗係唔同嘅，係咪啊？ 就都 OK 嘅。 佢芬蘭浴嗰啲就真係 頭先嗰幾個字再講一次同解釋一次得唔得？ 邊幾樣啊？ 冇啊，咁都真係似喎。 跟住搭搭切切切同埋砌砌砌， 砌砌砌 係 咩？ 係 啊，切切切我唔記得有冇，我聽到有搭搭搭同埋砌砌砌咯。 真系有 嘅 喎， 咁似砌 LEGO 嘅。 即系如果你讲嗰啲术语咧，你成日听佢哋按摩师傅讲嗰啲咧，好搞笑。成日都话：喂，今日几耐？我话：砌个三 part 啊，咁样。咁啊，用个砌字就真系吓砌字搞掂咁滞嘅。咁然后你谂下嗱，今日你可以去饮下酒，听日你可以去按下摩，然后去到礼拜日，你终于可以正式迎接呢一个咧，即系餐聚嘅。 不过咁啊，即系其实有啲即系香港咧，其实好多大家庭嘅，跟住咧就啲人喺度计啦，喂，计边个入嚟嗰八个啊？咁样咧，即系食餐饭咧，如果系多突咗多突咗系 多突咗 多突咗可能两三个嘅，咁不如咁啊。 就算你而家讲啱咗嗰三个字，但我想问下，多突咗系点解咧？ 即系多咗同突咗咯， 啱喎系咪？ 突多咗应该系突多咗。 或者多咗未得咯，系咪？ 咁即系咪多咗几个咧？不如喂，就食同阿妈食两次啦。即系等你自己又一家人食，我哋啊夹埋两个一齐食。 阿妈咧有职工头为用膳，同埋食二为食完晏啊，再食夜晚。嗱，我自己都做咗嘅。其实咧之前咧唔知个限聚令会唔会再延长嘅时候咧，我已经咧因为真系见到咧有啲地方做紧一啲母亲节嘅 package 咧，佢哋好平啊！即系你好似觉得系，哎呀～仲要攞阿媽嚟做嗰啲乜嘢擋箭牌咁樣，梗係要使啲錢啦咁樣係咪咁樣？跟住咧就所以就一早就 book 咗。其實媽咪開頭咧都有一啲嘅擔心嘅，即係佢都會擔心，就算係限聚令啊延長都好啦，嗰、那個情況都仲係未係令佢自己好放心嘅，佢都有啲擔心噶。咁啊，但係到而家咧，可能真係呢幾排啦，呢幾個禮拜啦，嗰、那個確診嘅數字真係有明顯地下降咗嘅時候咧， 有進步嘅我哋， 連媽媽咧都放心，好啦，咁我哋礼拜日啊，一齐去食个 lunch 啦，咁样系啦，就 book 咗个母亲节 lunch， 母亲节 lunch， 因为个目标都希望可能夜晚会多人啲，即系如果要即系都仲要小心嘅，因为大家都系要，虽然佢哋嗰啲咩台与台嘅距离啊，继续做足晒咁样， 系 啦，但都可能希望可能少人啲嘅话咧，咁啊妈妈又放心啲，话晒佢大晒啊嘛。 我哋都系 book 咗母亲节食晏嘅。 系咪我俾你嗰间啊？ 唔系啦，去咗，因为有另一个人就 我仲谂住睇下见唔见到埋。 贵妈妈添，福难唔难 咧？因为我系仲系喺限聚令已经有嘅时候咧，即系可能系两个礼拜之前见到佢网上做一啲宣传嘅话咧，我家 姐已经 book 咗啦。 哦， 咁所以嗰阵时咧就应该系话你想要几多都有嘅。 O K， 而家就 好多酒店优惠套餐添，我见到网上面咧，即 系 啲母亲节优惠套餐咧，即系。所以嗱，你话攞， 请问我哋呢个拍档，我哋已经讲咗咁多咧，好似佢一句都，佢好似佢一句都冇。 妈妈， 我系最简单嘅， 有心意 食咯。 哦，咁都好啊，都好冇问题。 我天生有两个咁嘅小朋友喺度咧，你系免除咗好多咧。你 唔系你天生噶，系你制造噶。 点解咧？我有考虑过话，系使唔使出去 book 台食饭咧？但系首先。好明顯就係有一個媽係唔會願意咁做啦。 明白明白。 喂，咁你帶住咧嗰兩個僆仔唔去，我話咁係唔得啦。我話雖然母親節係慶祝母親啫，係呢兩個 仔又好，孫又好咧，佢要出現噶嘛，我出唔出現冇所謂噶嘛。 絕對認同啊，係啊，你帶咗個，你擺得個孫得阿仔你走啊，咁樣可以。 反而咧就係、是、無論你話幾咁放心都好咧，咁始終佢都未過曬啊嘛。咁呢兩個咁細嘅僆仔咧，佢就唔想接觸出邊。佢都好耐都冇出過食飯嘅，咁其實仲好啊，即係慳咗筆咧，都喺屋企食咧，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嗱，如果你 屋企煮俾阿媽食咧，都可以買啲貴嘢嘅，可貴花甜可係咪啊？ 我想問，咁嗰餐飯咧，咁邊個煮，邊個去買，邊個去洗啊？ 梗係我去買啦。 乖仔，俾啲掌聲你。 我負責買，樓下個麥當當都好啊。 佢負責買。 係啊， 我冇諗過係買麥當當㗎，係咪啊？ 買花就反而 OK 喎。 誒嗱，我見到咧，嗱，琴日咧，我就有朋友咧就去咗花墟，就並非係買定。母親節嘅花嘅，即係行過咁啦。即係人流咧的而且確咧比之前咧旺咗嘅，因為即係之前嗰幾個月咧，其實都真係比較暗淡啊。 我又想話唔係，我之前我即係我間唔中我都會去買花，如果行開嘅話咧。都熱鬧噶， 透露咗佢嘅秘密出嚟， 佢自己買翻俾自己。 都熱鬧，我擺喺屋企啊！ 每日喺個下邊看間叔叔嗰啲話：，哎呀，林太你又收婚，係啦，即係老公好真愛咁。 但我睇到咧，有啲嘅報道都會話咧，母親節咧對於一啲嘅花店嚟講咧，佢哋都可能又多咗少少嘅曙光，因為其實之前咧打定即係唉冇噶啦，輸噶啦咁樣啊，而家嘅氣氛好啲，咁啊可能大家都可以做唔同嘅嘢，氹下媽媽開心啊！ 因為佢哋話，如果你今年冇親節咧，你可以特別買啲唔同嘅花， 例如咩？ 嗰年牡丹花咧，即係唔知呢個需唔需要，即係笑唔笑嘅牡丹花。總之佢話都平咗，可以今年送俾媽媽噶。也許更易濃於水的三個字，從我降世一開始到永遠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tand,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谢谢你的关顾，以及无上的爱护。年月漫漫多艰苦，你也永远有先担心我起护。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心保护。 是啊，趁住呢个母亲节就同你妈妈讲声 I love you， 哇，几咁爱啊呢、這个世界系咪、 啊？ 我哋都可以提供，系啊，我哋都可以提供个机会噶。今日咧，我哋有母亲节啊，妈妈节大点唱啊吓、啊，所以咧，大家咧可以而家咧去到我哋风骚嘅面书度咧留个言先，一阵间十二点之后咧，我哋会读出你嘅点唱嘅。 系啊，当然啦，即系咁啊，其他生日啊或者祝福啊周结婚周年啊等等嘅嘢啊都可以蒙 嘴咒得唔得噶？其实我哋个点唱 最好就唔好嘅 嘴咒啊， 嘴点解要嘴咒？ 唔、我咁问一下啫。 哦、可以的、因为我正想讲呢就话、如果你讲母亲节啲礼物呢、我哋以往呢咪除咗可能讲话圣诞节呢我哋好鍾意统计呢就係话收嗰啲咩把鬼礼物㗎嘛、即係例如嗰啲咩收到杯呀、相架呢、就会喺圣诞节礼物嗰啲排行单里面就列出嚟㗎嘛、你好好少听呢有人计呢就係、母亲节有冇收到把鬼礼物 嘅？点会冇啊？即系我意思话，阿妈一定收到啲把鬼礼物嘅。不过嗰、那个 我哋好少计噶嘛。 但系个分别系在于乜嘢呢就系、妈妈个人够厚道啊， 够厚道。 佢哋好人啊嘛，佢就算收得几唔好嘅话咧，佢都唔会话，哎呀，有冇搞错啊？阿仔啊，阿女啊，明知我唔中意，佢咩都话好噶。呢、這个即系阿妈的伟大啊！真系。 咁但系咧，我又先见到一个网站咧，都有人咧整理咗咧，佢又唔会用把鬼嘅，佢又比较厚道，佢就话。是啊！呢啲歷年歷代咧，唔同嘅媽媽喺母親節收到嘅一啲好特別嘅禮物，就真係令到啲媽媽咧，就真係會回心就微笑。不過呢個笑咧，就唔知係笑成點啫。 我想知呢、這個，好想知。 我覺得有啲係温馨嘅喎。 哦， 譬如咧出浴圖。 咩叫出浴圖啊？ 係咯， 出浴圖喎、 啊。即係咩咧？ 咩叫出浴圖啊？ 出浴啊，即係嗰張喺個 沖涼嗰啲 出浴啊！你諗到唔通 prison break 嗰啲咩？ 唔係啊！出浴图即系咩啊？我真系唔知 道。贵妃出浴你未听过？ 唔系，我真系谂唔到你会无端送张贵妃出浴嘅相嗰啲咁一幅画咁样俾阿妈。 就要你估下边个嘅出浴图啦，即系嗰张咧冲凉相啊， 杨贵妃啊。 嗱、哦，应该唔会系嘛？应该佢 B B 嗰啲咁样系嘛？ 嗱，冇错啦，嗱，正常咧应该就送个 B B 嘅出浴图， 即系或者佢个孙嗰啲咁样， 系 咪？系 咁样嘅。佢咧就係、 送咗個男星嘅，即係知道可能阿媽咧都真係 都渴係咪啊？係啊， 好口渴啊！ 見咗肥老豆咁耐，跟住哎呀， 俾個 小鮮 肉 先。 温馨嘅呢一張係嗰張卡咧就咁樣嘅，佢咧就三兄弟，就咧影住佢哋三兄弟咧細個 B B 嗰張出浴圖，哇！好開心啊！喺個沖涼房裏邊咧就好多嗰啲番簡鋪咧遮住個身嘅，然後佢揾翻呢個已經三十歲嘅三兄弟再影多一次。 好 sweet 哦，我覺得。 係啊，呢個就温馨咯。 哦，呢個温馨嘅。 上下兩張相做對比啦。咁、有啲咧就係話，譬如嗰個僆仔咧影住咧，可能佢就係五歲嘅時候咧，著住工人格仔吊帶褲，挨住埲牆喺屋企度。而家佢36歲啦，條腰都36寸啦。 我仲繼續係做擺翻個 pose。 冇一樣嘅， 好有心思啊！呢、這個。 係啊，呢、這個好有心思嘅。嗱，呢啲 OK 喎。咁但係跟住咧，有啲就開始即係玩啦。咁咧佢就送嗰啲母親節卡咧，佢有一張係咁樣寫嘅，佢就話啦：媽媽，我咧好想話俾你聽咧，母親節呢一日咧係好重要嘅，如果冇咗我嘅話。 咁啊系啊！如果冇咗 生咗个仔咁自我中心咁自大， 咁又真系喎！ 我真系火都嚟 嘅，冇咗佢，佢又真系做唔成妈妈噶，系咪先？ 咁你即系阿妈已经系母亲节365日第一日嘅啫，你比阿妈大晒得唔得？你都仲要讲好彩有我咋？唔系你系边个啊？咁样好似系 唔系你即系人哋人妻嚟嘅咋？只系咁样。 佢话妈妈，你有冇留意咧？佢话我一定要话俾你听啊！母亲节如果冇咗我嘅话咧，系搞唔成噶。 系 跟住咧，佢仲有下边个，佢就话我会咧等。嗰、那個禮物，直至你俾我為止。佢話我會喺間房度等咧，你俾禮物我為止。哇！呢、這個完全係啲個 啊，你又似佢攞 思維啊， 攞翻係啊， 動到啊，踩到啊，點塊田啊，真係 死你！ 當然玩啊，大哥。 咁好啦，我會同佢講，我收先咯，係咪先？ 係 啊，我嘥你出嚟唔係 都要生咗個仔，你先做到母親節嘅喎。是咪啊？你冇细路嘅话，你长期都净系情人节嘅啫。 嗱，我唔可以话 教个细路咋，你先。 岂有此理！好嬲， 你直情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你我呢个， 唔系即系我觉得唔可以话佢冇道理，但系系咪要咁讲 咯？你咪咁样舐咗三个字系咪先？离谱啊！ 要唔要喺母亲节听细路讲真心说话？ 就唔想啦，唉，既然咁样嘅话， 做咩啫？你作为一个阿妈嘅话，你觉得人哋讲嘅真话你系接受唔到嘅咩？会系 嬲猪啊！我怕我母親節變成不知咩節啊！ 有一個網民其中一個嗰個獻禮咧，就係佢話係我唔好嘅。佢話阿爸咧就捉住個細路咧就寫母親節卡，咁咧佢話要點寫啊？ 咁當時個細路就問個阿爸，阿爸就話：嗱，將你對媽媽嘅心意，你有啲咩真心説話？ 即管啊，盡訴心中情啦， 你就講啦。跟住咧，個仔就真係就照寫咗喎。咁然後咧，收完之後嗰份卡咧。嗱，你真系唔知怪仔定怪老豆好，佢咁样写佢话：多谢你啊，妈妈，你咧真系咧好呢个 wonderful 同埋 caring 嘅，佢外国人嚟嘅咁样。咁跟住开头妈妈就好开心啦。咁但 系 因为佢话有真心说话啊嘛，佢就话啦，同埋好多谢你啊，多谢你唔再整嗰啲肉饼俾我食。 明啊？ 几多岁啊？我想问个小朋友。 好细个 啊！好细个， 系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你大哥唔会咁样讲。 嗱，好啦，咁但系如果呢张卡系点咧？佢咧就畫咗一個小生物喺嗰張卡上面， 哦、 然後佢就話啦：多謝媽媽，全靠佢我哋先至會可以喺度慶祝母親節。 啊， 咩生物嚟嘅咧？ 話全靠佢哦，嗰、那個咩咯？ 咩啊？ 阿青蛙，青蛙嘅赚出嚟嗰条啊，唉， 蚯蚓啊， 哦， 系咪咯？ 佢仲要画咗一千条喎，即 系 好多条咯。 恭喜恭喜！ 佢就话啦，妈妈有一日咧，一千条唔同嘅呢啲蝌蚪咧游向你，而我好开心啊，我成为幸运嘅一个啊。 哦，系，我已经赢咗起跑线啦。 我都有一个睇到咧，我自己觉得几好笑噶，就系一个咧家庭嘅 family group chat 里面度啦，个就有人。问啊，母亲节食咩？跟住咧个爸爸，即系个老妈妈嗰个老公啊吓，唔系小朋友嗰啲啊吓，佢就话咩啊？佢做咩节食啊？因为咧佢系谂紧母亲节食咩，定 系 母亲节食啊咁样，所以跟住就令到咧个妈妈喺呢个母亲节前夕咧就嬲咗嘅。 欢 迎大家真心送上母亲节祝福，打电话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接载旅客来往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俗称金巴的服务，由今日开始恢复有限度服务，每日香港和澳门口岸各开六班。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召集人姚柏良相信，在两地强制检疫措施未放宽之下，今日乘坐金巴的旅客人数不多，希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商讨，让旅客互通，为旅游业界引入拨水救亡。另外有报道指，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认同港澳可以探讨建立例如澳洲和新西兰以及波罗的海等地筹划的免检疫旅游气泡建议，姚柏良表示赞成，认为港澳的检疫标准相近，可以作试点研究两地政府都认可的健康证明方法，逐步开通旅客往来，下一步再研究放宽让深圳的旅客到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呼吁中国参与新一轮的限制军备谈判。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重申美国致力实行有效的军备限制，不止俄罗斯，中国都应该参与，并且期待今后能够展开讨论，以避免高昂的军备竞赛。两国领袖通话期间亦都谈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特朗普重申美国除了致力照顾国内民众，亦都准备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提供所需的援助。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一名前助理再度指控拜登曾经对他性骚扰，要求拜登承担责任并且退选。在92至93年担任时任参议员拜登助理的塔拉尼德，在接受美国传媒最新的访问中表示，拜登的竞选活动向外界发出希望所有女性能够安全说话的讯息，但他未感受过安全，话在讲出性骚扰经历之后，一直受到拜登的支持者指责，指他未能够提供证明，又说他是俄罗斯的特工，甚至收到死亡恐吓。塔拉尼德强调愿意同拜登一同接受测谎。拜登上个星期首度开腔否认指控，他竞选传讯总监发表声明， 话塔拉尼德讲述的内容有矛盾之处，指控错误，强调在确保女性毫无畏惧表达的同时，不能够牺牲真相。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宣布，今个月12号开始，莫斯科将会开始第一阶段解除限制措施，恢复工业生产，建筑业将会复工，但所有的居民在公共场所、工作地点和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必须戴口罩和防护手套。除了复工的人，其他人要继续遵守有效期已经由下星期一延长至月底的居家令，只可以在寻求急救、生命健康有直接威胁、购买食品和倒垃圾等的情况之下离开住所。市内的通行证制度也都延长至今个月31号，居民乘坐交通工具、外出上班、寻求医疗服务、购买食品等都需要办理通行证。市内的商业中心、公共饮食、服务业、文化教育产业、体育业等的其他非工业行业要继续停业至今个月底。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81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3,460,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1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5蚊，升7.8；宇华教育7.16，跌6.4；小米集团11.12，升7.8。阿里巴巴194.3，升3.8；美团点评109.9，升2.2；盈富基金24.35，升2毫；中芯国际16.86，系跌8仙；港交所244.6，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3，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3，人民币7.075。英镑兑美元1.24，欧元兑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5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0,025点，升351点。港金现价报15,89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34美元，卖出1,71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咁后少少啊，近住狮隧口一段咧就车多少少。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各士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威尔斯去九龙、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方向沙头角、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以及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 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子欣，今年14岁，现在在浸信会里明才中学读书。我6岁开始学习弹扬琴，我特别喜欢中乐，尤其是扬琴这个乐器。我在2017年加入香港演艺学院 Junior 的中乐团，是2019年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乐坛新秀之一。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四样最新的听觉科技，中间有一个是虚构的，看看你听不听得出。 能够超越人类自然听力的助听器， 用苹果复制人类耳朵， 视障人士可以用双耳看见色彩， 用动物细胞 3D 打印出耳仔。答案是以上皆是，你没听错啊。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的超人类系列跟你讲听歌，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头火势啊，都真系呢个拍档，佢好爱锡佢妈妈，为佢妈妈都做咗好多嘢。见到佢一家人咧，真系咧好鬼开心嘅，系一家乐也融融啊。系因为点解啊？唉，因为佢爱佢妈妈，佢妈妈又爱锡佢咯。系啊，但系相爱就系咁样噶啦，咁先可以得到一个开心快乐噶嘛。啊，仲有琴日佢竟然做咗一啲。他说我咁大个仔都未做过嘢啊，天！我好叻，我觉得自己好 perfect 啊！究竟他做咗啲咩？等佢得闲先再同大家分享。嗯，我哋有请呢位好孝顺、好爱锡佢爸爸妈妈同家姐啊、姐夫啊、阿摩尼公主同佢隔篱嗰个嘅黄耀祖。 哇，咁大顶高帽真係笠到我嘅人飘飘然喎。 咁、啊、希望呢有送就有收啦，係咪 即係咩呀？係呀、啊。我将个最大嘅祝福交俾你一讲出嚟咁跟住就係。香港人呢有一句说话係咁讲嘅话，你的样貌如何，你的人生也必如何。即系你个样系点，你人生都真系有关系嘅。坦白讲，我唔否认呢句说话嘅。以貌取人咧，呢四个字咧，好似好负面咁样。但我谂咧，大家如果真系苦心自问嘅话咧，唔多唔少，多多少少或者少少嘅少少都好啦。真系可能会人嘅天性嚟嘅，走唔甩嘅系咪？呢一样嘢咧，我知道我都有嘅。我成日都想尽量去搣甩佢，解决佢。尤其是咧，当我睇完今日嘅呢一个报道之后咧，我更加觉得好值得要同大家大力大力啊去推广呢一个嘅病友组织啊，因为可能喺佢哋嘅人生里面，好多嘅歧视佢已经接受咗噶啦，但系佢未必想接受嘅。但我哋可以做嘅就系认识佢哋多啲，了解佢哋多啲，佢哋嘅生命可能都因此而可以改变。点解咁样讲咧？今日睇到个报道咧，就访问咗有一位咧患有呢个叫做神经纤维瘤嘅一位嘅朋友啊。可能你会话，甚至我哋都唔知啊，原来佢个学名叫做神经纤维瘤。简单嚟讲就系佢全身咧，包括佢嘅面部咧，都系生住一啲肉瘤嘅。咁样咧就你见到可能真系一嚿嚿咁样突咗出嚟，几明显嘅。所以佢就话咧，由细个开始咧，已经系备受歧视噶啦，更加试过咧有一啲寻死嘅念头添，揾工一样好难啊，就因为佢嘅外貌好似同其他嘅人唔一样咁样，而之后啦，呢一位嘅朋友咧，更加系得到呢、這个重症嘅肌肉无力症啊，所以咧气力唔足够，要揾工啊，要见工啊，即系唔好讲，有得见可能啊，已经系好好好好 彩咁样噶啦，就因为佢嘅外貌咧，就令到佢有好多嘅歧视同埋不公平嘅待遇。后屘咧，佢就有机会接触到更加多嘅病友组织啦，有唔同同路人互助互勉咧，佢起码喺心情上面咧走出咗低谷。而佢而家咧更加希望用佢自身嘅故事咧去鼓励其他人，创立咗一个嘅病友组织，希望鼓励大众啊，即系包括我哋啊吓，同埋病友都可以正视同埋接纳自己，亦都寄望所有人咧都可以善待癌选者。癌选者呢三个字咧，我真系未听过啊！即系话佢哋嘅用眼咧，已经可能系损坏咗嘅朋友。今日特别去讲系呢一排就疫情啦。自己覺得咧，香港咧有少少洗牌嘅效應嘅，有啲嘢以前我哋可能會少做，我哋可能會冇做，以前我哋唔重視嘅嘢咧，都真係洗咗牌嘅，調轉咗個位置啊！冇試過喺呢一年裡面聽到咁多朋友係真心，好真係苦心接物，好真心去講嘅，保重啊，小心啊，喂，戴口罩啊，加油、啊，小心啊，你要點樣點樣點樣啊，各樣嘢。嗰種嘅關心，嗰種嘅慰問，嗰種嘅愛，我覺得係香港人又好，獅子山下又好，乜嘢都好，係我哋香港人一種好獨特、好美麗嘅情況嚟嘅。對於一啲可能，譬如我哋今次頭先我講到咧，即係一啲嘅神經纖維瘤嘅患者，我哋唔認識，細個我驚嘅，因為我見到佢哋嘅時候，佢哋塊面真係一嚿嚿啊嘛，我諗佢哋都唔會介意咁講，因為我最想話俾大家知就係，因為細個嘅我無知啊，我唔知原來。佢哋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唔知道其实佢哋每一日嘅生活其实真係一啲都唔容易过，我係感受唔到嘅。但係而家我都未必可以有一个切肤之痛感受到佢哋嘅生活是如何。但我諗如果大家都经历过疫情，大家都经历嗰个洗牌嘅时间嘅话呢，社会上面呢其实应该可以再有个大型啲嘅洗牌。起码阿祖呢而家自己做緊一样嘢㗎，其实我之前都有做，我而家更加大胆去做呢，就係、是、我喺街见到一啲可能俾大家定型咗啊！一啲嘅小角色，可能就系一啲嘅朋友，佢哋系做清洁啊，各样嘢嘅，佢哋嘅人工啊，可能真系唔系高嘅，但其实佢哋对社会真系有好重要嘅。我见到佢哋，我每一朝都同佢哋讲早晨，因为有阵时你净系笑，可能我戴咗口罩，佢都见唔到啦，系咪先？真系同佢哋讲声早晨嘅话，又或者下一次如果我见到呢一啲咧患有神经纤维瘤嘅朋友，我都会同佢打声招呼，就算我唔认识佢，但我觉得呢个小小嘅招呼。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接纳，喂，接纳、啊、有哪个不想要，我都想要啊，我们大家都做主动那个的话，我觉得大力的洗牌，我们香港可以变得更加靓的。风头火势，当你刚才戴这么多高帽给我的时候，我决定反行其道，如果我说大家都要洗牌再来过的话，喂，那什么时候我们啊，系嘛？ 我冇所谓啊，随时欢迎啊！ 你个胆都想甩埋出嚟，我见到真系好想啊！真系， 但又唔可以甩。 系啊系啊系啊！疫情底下咧，佢呢位嘅妈妈咧都系多咗好多嘅压力啊！个仔仔又要考 DSE 啦。不过可以轻轻放松少少，但大家记住，千祈唔好松懈啊！我谂呢个都系佢嘅谂法嚟嘅，佢系桂花田。 冇松懈啊！只系第二击，我都话咯，03年沙士嗰时已经开始到今天，所以我一切都唔系好太担心。 其实你系一个几好嘅例子嚟噶，嗱、你可以放松啲，但唔会松懈。 系啊， 你呢17年啦，由沙士到而家、啊，你都系最多放松啲，冇松懈过。嗰支手酒精消毒喷喷咧， 系啊， 佢系从来冇离过身。呢、這个要向你学习嘅。 仲有好多嘢都要學習嘅，嗱，早陣子咧喺呢個風頭火勢咧，早幾日啦嚇，同大家分享咗印度咧嚴重缺乾淨水嘅問題，令到佢哋咧連抗疫啊，要用簡易洗手都覺得係奢侈。咁啊，前日咧喺台灣咧，因為今年嘅春天咧降雨量係唔夠嘅，佢哋嘅中部同埋南部啦。多个嘅水库嘅储水量系唔够两成啊！咁喺旧年咧，相关部门咧已经推动紧呢个叫跨区域 调水同埋农业水资源啊悭水灌溉嘅措施，但系到今天咧都未能够咧令到呢个供水稳定啊，所以咧佢由琴日开始，台南啦、高雄啦等等呢个地区咧嘅政府部门啦同埋公营机构咧，将会停止使用自来水供应嘅喷水池啦、洒水啦。仲有冲洗外墙啦，同埋咧水沟等等非急需用水。嗱，除咗咧咁样，佢哋每仲除咗咁样之外咧，佢哋每晚十点到第二朝嘅六点钟实施自来水减压供应，即系咩啊？即系咧冇得俾你开大水喉咯。不过当局话咗咧，减水压咧系操作上比较困难嘅。减太多咧，分分钟咧搞到居民冇水用。咁但系减唔到咧，即系点啊？减唔到咪即系悭唔到水咯。哎呀，咩时候啊？而家喺2020年制水咁 ？No， 嗱，有关咧嘅官员就话啦，供应水咧系唔会阻阻大家防疫嘅，仍会呼吁大家咧勤洗手，同时咧亦都叫市民咧唔好担心而猛储大量嘅水喺屋企。因为咧水咧放得太耐咧系唔得噶，到时唔系悭水变咗嘥水啊！除咗台南同埋台中之外咧，奥克兰啊，佢哋都系一样面对紧呢个水嘅问题。不过嗰个制水分分钟喺佢哋都会出现啊！喺四月头咧，佢哋咧都经历咗20年嚟咧多个水塘啊最低嘅水位啊，咁即系话又系降雨量唔够啦。由于四月咧，正正面对呢个新冠肺炎啊封国啦，佢话否则咧，佢哋真系已经全面实施制水。咁啊，政府发言人就话啦，今年第一季咧降雨量咧系极少啦，如果五月仍然即系呢个月啦，仍然咧冇雨落嘅话咧，就出现好大好大嘅问题。咁啊，最近咧佢哋仲访问咗500个奥克兰嘅市民啦，咁佢哋都话啦，有97% 嘅市民都认为而家系要节约用水嘅时候啦，咁点悭水呢？佢哋咧水务局就话啦，要求市民咧停止洗车啦、洗屋啦、喺花园淋水啦，最重要嘅就系每人每次冲凉，唔该，你哋限翻个时间，应该限制4分钟之内好冲完啦。而受访者亦都同意啊，喺减少冲凉嘅时间可以悭到水。咁啊，发言人仲话啦，市民面对咧肺炎已经好大压力噶啦，仲要勤洗手先得啦，系咪？为免增加呢个叫做制水嘅压力咧，希望佢哋能够咧做到节约用水，系啦，不论系。讲紧台湾又好，奥克兰都好啦。其实如果今个月有雨落嘅话咧，可以解决问题嘅。所以其实我哋香港都真系好好，我哋起码到今天吓、就冇听到话喂山水喉啦，即系啦。之前咁，所以咧嗰、那个年代系有嘅，但系而家系冇出现嘅。咁所以希望大家虽然我哋有水用，但系都系要珍惜我哋嘅用水吓。 灯光灿烂，让世界。 水走出自己的路，这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这一切只因有你。日出到日落，白天到黑夜，常常都行在陌生的城市，青春已来生，来不及回顾，和时间赛跑，来去都匆忙。因为你的爱使我更坚强，因为每个你给我光和亮，掌声和鲜花，欢呼和欢欢，我把这一切放心底。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 肥妹仔，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肥妹仔，今日我哋要上体育堂， 吓、 啊，你一日日体育。 哇！咩年代啊你？变声我忍住啊，真系啊，系咪？你都霎时要变声系嘛？系啊，系 嗰份变声嘅愤怒翻出嚟， 系啊，发泄咗啦，我 嚟呢个体育， 系啊，真系 一时之你扮细啦。我变翻小朋友先。 我哋今日咧要介绍呢个体育运动咧。其实本来应该呢由阿细眼仔介绍最啱嘅。 点解啊？ 因为你话你成日都话你爸爸系出一富豪啦。 系啊， 又最中意带你周游列国啦。咁你 环游世界啊，系 都环游世界周游列国。咁、哦啊、你冇理由唔玩呢个运动噶嘛？ 其实我 你本身精唔精通咧，熟唔熟悉啊，同埋擅唔擅长噶？ 精通咧就唔属于嘅，不过我有玩过咯。我有人 有一啲专业嘅呢一个运动嘅球员咧，教过我点样揸嗰支棍噶。 系 啊，但系嗰支棍系咪高过你，所以你唔玩到啊？ 啱啱都想问， 我觉得受冲击啊，因为。你讲啱咗， 系咩嚟嘅咧？我哋今日就要同大家讲咧， 高尔夫球。 我哋以前睇电视咧，你真系发觉咧好容易嘅啫。每逢咧你要表达嗰个系公子哥儿咧，同埋唔知点解你后边梗系会括弧咧，就话懒巴闭咧，你就会变咗个场景咧，就去打 golf 噶啦。 系啊， 咁如果个男主角咧，佢系属于嗰啲咩勤奋啊、刻苦啊，系好人咧，佢就会去波地度踢波啦，碌、到一身泥咁样啦，就好似做对比咁样噶。 都真系噶，你谂下，我如果即系自己咧，唔会即刻谂到一种嘅运动咧，你嗰个球手喺前面、一定有一个球童跟。住你尾噶喎，即 系 你净系呢一样嘢，你都觉得好似富贵咗啦。所以我系中意打高尔夫球嘅。 系，所以你个球童啱晒你。 系啊，你成日长期做嗰个位啊嘛，我知道啊。 我哋咧由浅入深啦。 咩啊？ 我呢个咧虽然冇打过高尔夫球，但系其实我爹哋都起咗几个嗰啲高尔夫球。 你爹哋系嘛？ 系啊， 你系建筑工人嚟嘅，你爹哋系咪起咗几个？ 系啊，我有份起个威咧。我先考下你啦，请问你 golf 呢个字咧系咩意思啊？ 呢个字都有意思。 golf 系咩意思？ 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啊？瘦韵茄，会唔会系 G 就 stand for 一样嘢？咁四个字加埋就变咗 golf。 系啊，冇错，我就系想考下你啦。 OK， 好。 佢话咧，同我哋平时识得嗰啲football 啊、basketball 咧，本身嗰个字就系有一个意思。golf 系唔同嘅、golf 真系咧，佢话由四个字组成嘅、 OK， 第一字会唔会系 go 啊 ？go 即系咩？金啊 ？go，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系 global 全球。 咁我不如俾第一个 tips 啊，好啊，你 第一个 G 系 G for green， green 啊，因为 佢草地， 绿草地度打波噶嘛，所以咧原来 golf 嘅第一个字咧系解做 green。 咁啊，第二个字系咪 on 啊？ on 系咩啊 ？O and on 系你啊，加埋你先合成噶。 你用翻咧，不如你要用翻咧头先嗰个方向嘅。哇，你一片绿色嘅草地度，咁自然你会有好多乜嘢啊？ 好多空间， 好多乜嘢啊？ 空气， 好多空气，空气里边就有 oxygen。 哇，咁复杂 啊！ 错啊 ，green oxygen 系啊，跟住系乜嘢？ 系咪都系继续向住呢个方法 ？Life， life。 咩话 ？Life， 唔係 life 係 light，like 有陽光照射。 哦、light。 而最尾咧，呢、這個 F 係代表咩咧？ 你俾啲 tips 我，點都要估到一個，我有啲嬲啊！如果唔係我會。 fun 好長嘅，好長嘅。 fantastic 咁樣啊？ 長啲嘅。 fabulous 咁啊，形容詞定係咩？ 係代表咧嗰、那個運動咧再昇華多一格，超越咗勝負噶啦。我哋重視乜嘢啊？ 友谊 ，fresh f f friendship。 哎呀，细蚊茄唔系阿细眼仔，全部都估唔到。 喂，讲真啦，原来 G O L F 歌系代表 green oxygen light friendship 四样嘢咧， 好有意思哦。哎、原来即系都有个精神喺度喎。 我哋自己呢个环节都要帮自己 up 翻几个英文字母，令到我哋好似有意思啲啊。 系咁啊。 咁跟住咧，我哋咪成日听到啲人打 golf 咧，会有啲俗语咧。又話有老鷹啊，有小鳥啊，間唔中又會同你講咧，有個咩哎呀唔識 低標準杆嗰啲， 仲有一個叫做咧順天翁啊，咩 app 做？ 哦呢啲我冇聽過， 哦、順天翁 我有聽過小鳥咯， 係咯， 好啦， 點解成日同埋雀仔有關 係？究竟咧，如果我話咧嗰個球手咧，佢打到小鳥，另一個就打到老鷹，邊個叻啲？ 唉，咁老鷹大隻啲，係咪大啲勁啲嚇？ 其實有三隻， 哦係啊，順天翁添啊，仲有 係啊，我覺得打小鳥應該。劲啲嘅， 打小鸟 因为小鸟咁细个范围，跟住佢都可以中啊嘛。学你话斋老鹰系咪？老鹰咁大只咁即系。 其实我自己唔知道信天翁系咩嘅， 信天翁 系 最大嘅， 所以我觉得信天翁系最劲，因为最少听到，佢系超级劲，好少人会做到呢个成绩咧。所以咧，虽然我唔知系咩成绩啦，咁就系系咯，我咁估啊。 好啦，咁我开估啦。 好啊好啊。 如果咧顺次序咧，打到小鸟系第一叻。打到老鹰是第二叻，打到信天翁是第三叻， 我错晒， 啱啊，系啊，即系第三叻真系好叻啊！ 哦， 你啱啊， 第三叻即系最叻， 系啊、哦，原来咧，如果你打到小鸟咧，就低于标准杆一杆， 系； 如果你系老鹰咧，就低标准杆两杆；如果你系咧，头先讲嘅信天翁就低标准杆三杆、啊。 咁首先我哋要知道低标准杆系咩嚟啦？ 可以下一集再同你介绍啦吓。 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9点，升229点，总成交金额42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9点，升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6.2，升9蚊；宇华教育7.2，跌6毫；小米集团11.04元，升6.8毫；阿里巴巴193.9，升3.4；美团点评110.2，升2.5。盈富基金24.35元，升2毫；中芯国际17元，升6仙；港交所244.8，跌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12，瑞士法郎7.979，澳元5.068，加元5.563，新西兰元4.748，欧元8.4117，每百元对港元7.2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0025点，升351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15美元，卖出171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港岛，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带挤塞；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慢车， 排到海丰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二号干线沙砾公路威尔斯方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方向沙头角、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Hello， 我系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抗疫期间，梗要多谢屋企嘅妈妈啦，为我哋买好多嘅消毒用品啊，一啲抗疫嘅用品、口罩等等。如果靠我哋呢一班男人去清洁嘅话咧，死硬啊！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王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都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啊，母亲节大点抢，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欢迎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可以嘅。 其实今朝咧第一个钟头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我见到我哋个电话已经闪过不停 了。有啊， 系啊，所以可能、 啊、我唔知噶。 系啊， 你话我听我先知道。 系啊，唔紧要，我哋咧负责帮我哋咧听电话嘅朋友仔、安仔哥哥咧翻咗工啦，开始做嘢啦要。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一打呢个1872388俾我哋，报埋个天气啊，好冇？ 好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又热又湿嘅一个早上吓。 系啊，嗱、啊，我其实今朝咧我翻嚟打电话。比较早嘅时候咧，我有同佢讲，我就话：哎呀，其实咧有好多单嗰啲公审案咧，好想咧喺个节目度讨论嘅。 其实系 啊，哇！有一单吓都吓亲我啊，嗰、那个。 我睇下咧，我有冇能力咧可以喺呢度时间里边咧，有一单咧就小事嚟嘅，有一单就大事嚟嘅。 好啊， 一单咧就系同口罩有关嘅，一单咧同麻雀有关嘅。你觉得边单系小事，边单系大事？ 我觉得麻雀呢一个咧系世界大事嚟。 我哋 讲紧咩啊？国粹啊！你明唔明白？ 我哋将麻雀摆后一格，定系摆前一格？ 摆前一格先啱做啲，系啦。 咁好简单咁样嘅啫，因为琴日我哋讲完牌品呢个问题之后咧，咁我就翻到去咧就就同我哋傾開喎、 OK， 佢哋咧有好多排品嘅奇難雜症咧，就有話俾我聽嘅。 琴日咧，我哋咧，當我哋討論呢個麻雀嘅時候咧，即係嗰個排品嘅時候咧，我哋其中一隻腳咧就即刻咧 WhatsApp 我，好想一齊參與啊！ 嗰隻腳係邊個？ 好靚女嗰、那個， 崔小姐係嘛？ 嗱，咁我就收到其中一個咧，所謂排品唔好嘅一個例子咧、 哦，即係有個案例，我哋可以而家變成一個麻雀家事法庭討論一下。 我聽到嘅時候咧，你知道我個人有責。心人口同埋道德水平比较低咧， 我走先啦，拜拜。 我听到我就话。咁都唔係好差啫，我話好似都合理啊，我都做得㗎咁樣。哇！咁跟住即係當然我提供資料嘅線人咧， 保護 漏啦，係 啦， 保護消息來源， 係保護消息來 源。佢就話搞錯，咁樣都叫做即係可以 OK 咁樣啊？ 係啦，咁我唯有我姑且問一問我兩位拍檔。 就咁样。 第二样嘢都冇信心，呢样放翻过嚟。 好啦好啦，系啦，我即系睇下大家道德水平个高低如何啦。 未必系高道德水平嘅，我觉得呢个好有讨论嘅价值。 我系道德水平高低，佢就话咁样嘅，嗰、那个人咧就叫糊， 系 咁，当然你系事后先会知噶啦吓，咁样好啦，咁叫糊，咁、咧就有人犹豫啦，佢就话：哎呀，呢只牌打唔打好咧？咁样，咁佢就有喺度。即系 讲咗出口， 佢仲有讲嘅，即系嗱，譬如我哋三个先上，第四个唔好理住啦。咁咧，阿田就摸住只牌，佢好想打，佢就话打唔打好咧？咁跟住咩啊？咩牌啊？系会输噶。咁跟住可能咧，阿祖就咩牌嚟？佢就话：哎呀，番子啊，只北啊，打唔打？可能有阵时去到呢个位啦， 开口开口牌喎， 北打唔打啊？咁样好啦，跟住我出声咯，我就话。出面咪有两只北咯，安全啊打啦。 跟住阿典就打咗，而跟住佢一打北嘅话，豪仔咧就开 就食咗佢啦， 就系食你只北啦。你叫人打 呢个系可唔可以接受？ 梗唔可以接受啦。 哇，点解？ 点解可以接受啊？即系明明你叫紧 拉佢坐监啊？点啊要？ 即系你叫我打？ 点喺古代要咁啊？ 你叫我打，即系我要出冲俾你。你傻 啦啦啦！麻雀台上面。就无父子嘅、哦，边个讲说话都唔系真 嘅、 哦。 嗱，打麻雀咧有几个字我哋可以讲嘅，我可以严肃啲咁样讲，好似每日一字咁样，或者畅谈普通话，一直会唱歌，我觉得有问题嘅。我会形容打开口牌系呢四个字，即系咩为之打开口牌？ 口牌 我自己好怕啲人啊，即系会系嗰啲咧，即系会讲，唉，边有咁容易食啊？唉，我都未见户户啊，跟住人哋打我食。即係嗰啲咁樣咧， 我就係想講一樣啦。 唔好計係唔係打牌，梗唔係咯。簡單嚟講，咩兵不厭詐啫？即係你就算係咪打牌，你講大話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嘅習慣咯。 我舉個反例，所以琴日點解我同個消息來源都有爭論咗咧？我就話喂，其實咧，大家有人 你琴日定琴晚同消息來源傾㗎？ 打啦！你有冇做嗰個情況就係、你未叫糊，但你扮有鋪大牌嘅手嚇到人哋咧氣糊。有冇试过先？ 嗱呢、這个， 嗱呢、這个算唔算讲大话？ 咪住先，点样叫做扮先？ 系嗱， 譬如我已经九张落地，全部都系万子咁样， 系啦系啦， 好似或者咁样个再大啲，我碰咗东，我已经碰咗发财八宝红中咁样啦， 系啦系啦， 好似副牌好大咁样啦， 系咯。 但系你惊定系我营造到好惊先？ 唔系啦， 系你自己惊定系我令到你嗱两件事嚟噶？ 两样都有噶啦， 你自己记又冇问题噶。 譬如咧，有阵时你打牌咧，你可能成最尾嗰几只牌烂牌嚟，但系你九张啊嘛， 系 可以四只都系烂牌。 都系叫 嘅，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又试过啦，我啲 friend 都试过咧，一抌碰完你只九张之后咧，佢冚牌，哎搞掂，哎睇路啊吓， 系 佢冇乜嘢都冇，跟住大家望住就话，哇真唔真啊？佢话你咪自己睇咯，我啊搞掂晒啦，跟住咧每一只啲人打咧，我都会讲到话，但系睇睇啊睇睇，我唔要你住咁样。咁你话我系算唔算讲大话？最后一开咧，我系四只牌都系烂牌嚟嘅，跟住我试过好多次就话，切你未叫乌噶，切咁你自己信。 但如果咧，即系嗱，我估你嗰、那个嗱，你唔讲得冇错嘅，但如果我由你嗰个线索，唔系你个线人咧，即系情报俾情报嚟消息来源啦，系啦，嗰、那个分别系在于咩咧？就算你做咗个造势大会， 我 好似好劲咁啫，人哋记住冇打嘅话咧，佢冇输钱啦。但你头先嗰个例子系，哎呀，都有两。只笔啦，唔会输啦，一打佢即刻食。 咁 呢一 个 系有一个几明确嘅分别。嗱，如果你话就算你头先你讲你嗰个例子，哇，我做到好似好大好劲啊！你够胆啊打，我啊叫糊噶啦，我齐晒啊各样嘢咁样。如果佢自己铺牌好大，我愿意搏你，跟住佢食到会佢叻咯。 但如果咧，会唔会有分别咧？就是、如果佢净系讲头嗰半句，譬如话。出面咪有两只咯，嗱佢唔讲第二句。出面咪有两只咯，嗱佢。 我觉得如果佢自己本身系叫紧北，佢话出面咪有两只咯，我都觉得系好尴尬。 好有嫌疑嘅，唔得噶，我接受唔到啊。 系 啊， 当然啦， 你会觉得喂你自己判断啦，系咪先？ 应该。 但 系 你 唔出声咪冇事咯，你做咩要出声啫？系咪先？ 我叫做系咪先 ？OK， 所以你哋判佢系属于牌品差嗰个嚟嘅。 梗系差，极差。 我唔会同佢打落天河。 下次咯，系啊， 因为我觉得唔系，我直接会开口，我会。我真系打开口牌，我会同佢讲：你点可以咁样噶？你数完话唔会输，跟住你自己食咗我只牌。 佢冇讲唔会输，佢只系话出面有两只， 出面有两只啦， 出面有两只 安全。佢又话。 系啊， 佢又话安全 嘅，安全啊， 系啊，呢个真系永不录用啊，呢个真系。 咁更加唔得，打咩我反台？ 唔系， 睇下你个柜桶系赢紧定输紧先，唔好乱咁反台啊！点？ 唔系，跟住咪佢完咗唔紧要， 系 啊，睇下我哋坐佢咩家啦吓，跟住咪猪死佢咯，系啊， 系啊，都可以。 系即系咩报复性？报复性？ 崔小姐有冇 send message 俾你？ 有咩？ 冇啊，佢冇 send message 俾我，我睇佢想唔想加入讨论啊？打俾佢啦。 我就觉得咧，可以将呢单咧顺推落去啦。 好好好好好。 即系如果你话我打开口牌，话喂安全啊，结果原来系冇嘅，又或者如果我扮嗰副牌咧，你都觉得有啲受骗啦，系咪先？ 系，一定系受骗啦。你咁样讲。 咁如果而家我哋讲第二单咧，就系佢攞奖，但系最尾又系冇攞奖。 我做咩？即系嗰啲议员疑似嗰啲咩读咗72个硕士啊，但系跟住原来三日读完一个嗰类嗰啲 废啦。 哦，唔系嗰啲。 咁佢都有读啦，系咪？佢都有读啊。 又系用消费田咧嗰个身份出。 好好嚟，消费田。 你去买嘢，譬如嗰啲咩摊位啊，买件衫啊，或者直接买个口罩啦，因为其实就想讲口罩。佢同你讲嘅时候咧，就话师奶，我呢个口罩 perfect 正， 系 有咩正啊？ 喂，你睇下，我有成个奖冻咗喺隔篱，哇！嗰啲咩世界金奖啊、地球银奖啊、宇宙铜奖啊，列晒喺度，金银铜铁石列晒喺度，然后就话喂，我呢个罩咧攞到专利咁。 哦 ，OK OK， 系啦，咁跟住你买，你如果买嘅时候，你咪都系会冲住呢度有三个奖。加持住， 咁梗系啦，咁我信你噶嘛，同埋我都唔会验证你个奖系乜嘢，你动个嘢我就真系会信噶、哦。 好啦，咁但系如果跟住你攞到翻去， 系 你发 现俾人发现， 系你个奖咧讲嘅嗰啲特点啊、设计啊，呢度冇嘅。哦，其实咁嘅师奶，嗱，真系我系攞咗呢个奖嘅，不过呢个技术我发觉咧喺应用起上嚟咧要改良啲。改良多个地步咧，就改良到冇用到呢个攞奖嘅技术，然后卖俾你。 咁咪即系 咩啊？咪即系呃我？ 哎，我冇呃你啊！ 咩冇啊？ 我曾经系 因为点会冇呃我？ 唔系 ，OK， 等，嗱，我哋又要清晰抽离啦。咁佢呢个技术系攞个奖嘅， 攞个奖嘅 系啦。咁佢真系事实嚟噶。 佢哋个公司系攞到呢一个奖， 系啊。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嘛？ 挤喺呢个口罩度啫嘛。 而我你叫我买紧嗰个就系呢一个，系咪？ 咪先。咁即係点啊？咁 即係佢公司攞到呢个奖，但佢卖俾你嘅呢一个口罩，你而家戴住呢一个咧，系冇呢一个嘅专利嘅成分攞奖嘅成分入面度嘅。 咁咪唔得咯？ 我想挤个口罩隔篱嗱，点解咁玄妙咧？呢、這个真系真人真事发生咗。我哋就系咧呢几日讲紧嗰个咧， 好尴尬啊！真系 好尴尬啦，因为咧当佢推出市面嘅时候咧，即系话要送俾我哋啲市民啦。 系啊， 咁佢就话咧，原来佢系攞到呢个日内瓦咧里边一个科技嘅金奖。 边个讲噶？ 政府啊嘛，佢创新科技嗰度。佢讲咧，佢仲喺个发布会，大家要睇翻，今日出咗新闻咧，佢就当佢发布嘅时候咧，佢就冻咗，佢哋喺嗰个日内瓦攞嗰个科技金奖咧，直接将个奖座冻喺度啊！ 哦，系啊， 冻喺度就我哋已经攞到专利啦。 呢个专利咧就叫做弱磁场防污染技术。 系啊，我都有睇到。 佢当日就咁样个冻咗喺度，然后就话咧，我哋嘅口罩咧就系、是、哇，2017年嘅时候得到政府嘅资助啦，攞到奖啦，咁嚟就摆出嚟啦。 唔系，咁呢个佢真系系 佢攞到奖啊嘛，系真嘅， 佢系真系有 嘅。然后咧，当大家咧攞佢呢一个我哋俗称阿婆口罩啦吓，就攞嚟研究嘅时候咧， 我哋叫 CU mask 啦，系啦，大家知系边个嘛？ 阿婆都温馨噶，系咪先？咁啊拎出嚟就发现咧，原来里边系冇呢一个弱磁场嘅 防污染技术。 系啦，因为呢个弱磁场咧，其实我哋第一日新闻嘅时候咧，其实我有望过嗰行字嘅，佢就话咧。净系用弱磁场咧， 系咪个磁场太弱，所以我哋 sense 唔到啊？ 唔系，佢话咧清洗嘅次数咧， 系 净系最多去到20次啫。 我呢度佢啱啱我睇到最 20次到， 20至30次就系呢个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咧，今日咧就出嚟解话嘅时候就咁讲嘅。 但系去到60次， 咁60次又边度嚟噶？ 嗱，60次 就系唔用呢个弱磁场啦。 但系嗱，佢咁解说嘅，佢就话咧，经过改良咗呢个弱磁场嘅专利咧，就可以洗到60次。佢话唔会因为专利。而唔改善口罩嘅設計嘅， 即係原本係洗22至30，但係 攞到呢個專利嘅，係啦，佢想再好啲， 但係佢再好啲咧， 佢加碼俾個 double 你哋。 嗱，呢個就好大嘅關鍵啦，佢而家係改良到冇應用到呢個弱磁場技術喎。 哦， 即係話越我 佢覺得改良得好啲 係，我哋話呢個口罩咧，用咗個專利係咩咧？就話啊，有一隻布料，哇，好正㗎，又 see through 又透氣咧，又 lace 又通花咧，又暗香嘅， 不過。有个白喺度， 佢就洗得两洗咧，就洗廿次到就烂噶啦。咁我哋改良咗，我哋而家呢个可以洗60次，系咩嚟噶？牛仔布。 嗯。 就冇头先讲嘅嘢啦。 就唔系 lace 通花、暗香同埋雕花噶咯。嗱，本来唔紧要嘅。你唔好喺个牛仔布口罩隔篱动一个牌就写住，我哋呢一个咧系攞到咧通花 lace 专利奖项，哇！而家咧尴尬嘅地方就系、是、佢真系攞咗个奖，系真系有呢个技术，不过佢冇应用到喺呢个口罩度。 咁做咩要摆个奖喺佢隔篱啊？ 冇错，我哋就问紧呢个问题啦。似唔似系我哋头先打牌讲咧？喂，我嚟啦，你惊唔惊？喂，哇！我推到九张都出晒嚟噶啦。 喂，咁 你令到人哋误会、哦，又 真 系唔得噶。 有好大误会、 啊。我呢个系即系，譬如你记唔记得咧？我哋开头咧第一日讲呢句嘅 CU mask， 我哋都未知佢个名咧、 啊， 就话有一个可重用口罩。 啊、 我第一个咧，我真系自己心里面同我都喺个节目度讲咗嘅就系、是，其实我有啲担心。 系、 啊、担心系咩咧？因为我未用过布口罩，但系而家我知道呢个口罩系好紧要啊嘛，点、 嗯、 样洗啊？佢系咪真系安全啊？需唔需要换滤芯啊？我真系冇知识啊，变咗咧，其实讲真，政府佢哋出嚟讲嗰扎说话咧，我信晒，我亦都跟住就喺个节目度同大家一齐讲、 哎、 啊，要点样洗啊？啊，佢有六层嘅，有咩保护层啊？外层又点样啊？即系我信，因为我自己都可能需要用 啊。因为呢个最新嘅资讯，你之前系冇呢个呢方面嘅知识噶嘛？咁佢讲乜咪信乜咯？ 所以变咗而家咧，见到佢今日出嚟其实唔止我一位朋友出嚟 讲、 另外咧，创新及科技局嘅常任秘书长咧都话啦，其实除咗呢个药磁场嘅技术之外咧，而家嘅呢个 CU mask 同心口罩基本上系有获取到专利口罩嘅特性同埋成分，即系呢啲基本上有获取到 成分啊、特质啊，喂，即系其实有冇个专利啊？佢冇用到。 我觉得吊诡嘅地方就 系、 是、 系啊， 我鬼知乜嘢专利咩？其实 我 唔系啊，就算我话如果你一早咁样讲，已经话呢样嘢系未有专利嘅，但我哋因为佢都有讲过，已经有科学家确认，希望公众可以支持各样嘢。其实你话有科学家确认咗，你系政府、 okay ， 其实我已经信噶啦。 咁使乜攞嗰啲咩奖唔奖去支持自己啊？ 奖唔奖啊？奖唔奖啊？ 系啦，而家佢尴尬嘅地方咧，嗱好复杂，即系可能如果你而家系个阿婆，你登记呢个口罩，你咁问啦，咁究竟呢个口罩用唔用得咧？嗱，好尴尬嘅地方系咩咧？系真系用得噶，因为咧，其实佢而家解释咧就话佢用咗咧用铜啊嚟消除呢一个咧细菌嘅嗰个特性咧，佢一样系达到嗰个防菌嘅功能，系真系用得嘅。 系系系。 不过咧，用铜嚟消臭或者消菌咧，就同药磁场系两样嘢嚟嘅。 嗯， 系两样嘢，即系可能你听话，咁即系干唔干净啫？佢都系干净嘅，但系佢唔系用咗嗰种专利咯。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好斟酌嘅就系话。咁你点解要摆个奖喺隔篱，然后话俾人听你系攞到一个威威嘅专利，但系最到出嚟、可能你冇攞到呢个专利。 咁啱啱咁，我又咁谂啦，即系我突然间咧，即系以一个信心啊，俾人哋就 系 话系啦，因为即系大家都会有怀疑啊，有即系疑问啊，或者好似系早好多朋友都未用过布口罩，唔识咁。譬如佢真係呢間公司製造呢間公司，佢係有攞過獎嘅，咁即係話其實都接受 信心保證，係 啦，即係有個信心保證俾大家話嗱，大家唔使擔心呢間公司係有攞過獎嘅，得個獎咁，所以又唔使擔心。但係關唔關乎嗰、那個嗰、那個製造派俾你嗰口罩咧？咁就另一件事啦，會唔會係咁啊？ 所以就睇下你接唔接受啦。即係如果你擁個，譬如話你擁個歌手出嚟，擁個歌手出嚟，你動咗好多個獎話，喂又攞到格林美，又攞到奧斯卡嗰個咩原声大碟奖乜乜，跟住 咁系公间公司攞奖啫，就唔关嗰 个 歌手事嘅。 不过你 sell 嘅时候就话：，喂，呢、這个创作天才嚟， 或者攞讲俾人哋知，哇，佢做咗好攞咗好多歌手嘅奖噶，但系嗰次系出嚟拍电影做导演嘅咁、样， 即 系 咁啫。 但我谂我哋 想俾信心市民，我谂 我自己咁谂嘅，信心有冇动摇到？有，但系我都仲放心嘅，因为我觉得如果嗰样嘢系唔安全，佢唔会咁大胆俾全香港嘅市民攞，所以大家呢样嘢唔使太担心。但我觉得大家可以等解話噶，因為咧即係啱啱我哋嘅即係電台嘅新聞都有講到啦。創新及科技局嘅局長咧，薛永恆咧就有回應到嘅，佢即係頭回應咗第一輪就我哋頭先講咗嗰樣嘢啦。佢就話咧，其實自己咧都唔係一個紡織專家，所以咧係會安排中心嘅專家咧向公眾講解，亦都提到呢點啦。咁大家都需要知道嘅，就話最重要係乜嘢啊？ 咩啊？ 佢覺得即係同我哋頭先諗嘅有少少唔同，但係佢都係嘅。佢、就話口罩係符合。 一個一級標準嘅，確保係有呢個過濾嘅能力，亦都符合咧抗疫嘅水平，所以咧市民係可以放心使用嘅。 咁同埋阿何柏林醫生都講咗話，幾類人士大家都要注意，就係嗰幾類人士，你哋就唔好用咯。如果當你去高危嘅地方， 即 係 去醫院啊嗰啲， 即 係 譬如你去醫院去老人院嘅話咧，你就唔好戴呢個口罩啦，咁啫嘛。咁其實係啦， 即係唔好當佢係正餐。 係啦，唔好啱啦，啱啦。 當佢正餐啊，不過我哋等咗咁耐，原來都唔係攞正餐咁解啫嘛。 咁無需招標又點計啊？ 哦，咁唔好再問啦。 哦 ，sorry， 對唔住，我小朋友嚟嘅啫，我而家係細眼仔，我咩都唔識啦。費 事怕麻煩人哋啊！ 説過想化做你睡狀，答應你搬到任何地方，在那日完成。请你别要别离，赞过你可爱动人无比，但我逐年逐岁改变趣味，剩下好意眼地缠住你，该不该欢喜，心似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上昼召开会议，处理选举主席议程。民主派议员要求处理规程问题，认为下昼的内会会议应该继续由内会副主席公民党郭荣亨主持，处理选举主席的议程。郭荣亨裁定下昼的会议第一項議程應該繼續處理選主席的問題。民建聯議員李慧瓊說， 根据议事规则和内务守则，自己仍是内会的现任主席，有需要召开会议处理有关法律意见的问题等。他又说，若果今早能够选出主席，下午的会议就可以由新任主席主持，决定他所定的议程是否合适。又强调自己没有参与选主席的部分，没有角色冲突。郭荣亨在会议之后表示，根据传统，在内会未选出主席之前，内会会议的首项事务是选举主席，自己已经作出裁决，认为自己是有权主持下午的会议，会议亦都应该按议事规则进行。因疫情影响关闭超过三个月的海洋公园表示，正是审慎拟定重开时间表，并已经积极进行准备工作，会在重开期间推出港人优惠，详情稍后公布。海洋公园表示，在恢复营运的初期，公园整体和个别的机动游戏和设施容量会减低超过一半，所有剧场会采取隔行入座的措施，访客入园要预先在网上登记，以限制每日的入场人次。访客和员工入园之前都需要量体温，员工亦都会在园内的任何地方戴口罩。访客在公园的入口、各景点、机动游戏、零售店和室内设施必须戴口罩，大部分的设施会增设消毒搓手液机。被政府要求停业的多类场所，相隔一个月之后今日凌晨起重开。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表示，业界会按政府要求做好防疫措施，但他认为要求顾客在未有饮食的时间戴上口罩，执行时有困难，只能够尽量劝喻。张素薇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说，虽然由凌晨起已经放宽限制，大部分的商户都选择今日才重新营业，业界对今晚的营业情况抱观望的态度，相信消费者仍会受社交距离限制影响。他又说，停业期间部分的业主没有减租，按兰桂坊过百间酒吧食肆统计，最少有四至五间结业，部分的商会今日重开之前会和业主商讨租金问题，希望生意额在一段时间之内慢慢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同美国贸易代表罗特希泽和财长努钦通电话。新华社报道，双方表示应该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努力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推动取得积极成效，双方同意保持沟通协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确认，美中贸易代表讨论了经济和贸易的问题，包括近来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双方又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情况和受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评估。美中贸易谈判代表一致认为，在建立政府基础设施以令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获得成功方面取得良好的进展，美中完全期待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将会透过电话定期举行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9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48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1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6.6，升9.4；小米集团11.06，升7毫；宇华教育7.19，跌6.1；阿里巴巴194.3，升3.8；美团点评110.1，升2.4；盈富基金24.4，升2.5；中芯国际17.1，升1.6；港交所245.0，跌1.8；中国移动59.6，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41，瑞士法郎0.972， 加元 1.394， 人民币 7.075， 英镑对美元 1.24， 欧元对美元 1.085，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78点，升402点。港金现价报1585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17美元，卖出171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鲤鱼门道啊，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啊，咁已经清理好噶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油荔村，咁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茶果岭道去翻鲤鱼门道咧都系慢车啊，龙尾排到去成业街，重复多次啊，就系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油荔村，咁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茶果岭道去翻鲤鱼门道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成业街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藏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咯，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海富中心。咁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就慢车，车龙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跟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喺芜湖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去沙头角车。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啦，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阿芬，点解你咩都要管住晒噶？人哋阿辉都唔管佢老婆喺社交平台讲咩啦，点解你要管我啫？ 童子啊，我唔理得人哋点啊，但系你系我女人，我就要管啦、啊，因为我爱你嘛。 我唔觉得呢句爱我就系咩都要管我嘅理由咯。 我哋都系唔好拗啦，一齐听下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洁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啊。因为今个星期佢哋会讲管你情人的事。 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我今集嘅嘉宾咧就系嚟自温哥华嘅李婉华。 而家女女都即系少女啦嘛，16岁到啦嘛，其实真系两姊妹噶咯，变咗而家会唔会反而多咗啲话题？喂，妈咪，我哋一齐扮咧？ 都会噶，不过又咁样啦，因为咧女女大咧，佢自己都有生活圈啦，而家咧即系每一日都要珍惜同佢哋相处嘅时间。 亲亲靓猪妈， 我系李婉华。想唔想知道我同朱海婷究竟倾咗啲乜嘢呢？咁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嘅亲亲靓猪妈啦。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1:41啊，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直播室有桂花田黄耀祖 ，Home Office 嗰个有曾志豪。 Hello， 系啊，大家都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啊！12点之后咧，我哋有我哋嘅母亲节大点唱啊！有啲咩咧想同妈妈讲嘅话咧，1872388欢迎你。咁我哋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嘅。其实我而家就想喊噶啦，我想同你 讲。系啊，佢自己掘个窿咧，拥自己埋去个窿嗰度。 我觉得 有啲咁嘅情操， 系习惯同埋嗜好 系 嘛。 即系 我自己睇到呢一个标题嘅时候咧，我就忍唔住 click 咗入去。佢就话咧，消费调查总结，穷民啊，即系一个穷嘅人民，十大储钱嘅天敌，究竟有边十个储钱嘅天敌咧？咁样，咁、我就 click 咗入去之后咧，我发现我有9.5，我唔怪得知咁穷啦。 买衫 9.5， 嗱， 佢因为佢咧就最主要咧就系调查大家咧十大赌钱落海嘅原因啊。佢咧就喺美国咧就问咗一啲咧佢哋花费嘅习惯是如何。 OK， 究竟你花费嘅钱系咪比你应该要花费嘅更加多咧？咁样，佢就讲咗咧十大胡乱消费嘅原因。 系， 我中9.5啦，我讲咗呢10个先。 好啊。 但系因为跟住咧，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就系、佢要教埋大家点样预防洗特钱嘅方法，而我觉得有啲真系未听过，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好，首先睇下究竟你哋有冇啊胡乱消费先啦。 赚多啲钱就唔会洗特钱噶啦。 你肯定？ 如果可以做到呢一点嘅话， 我赚好多钱都可以照洗特噶。我咁洗 都唔够多啊！ 你谂下啦， 上你系赚得唔够。 如果我就算我一日赚1000万，我都可以一日洗1050万噶。 咁你应该调转，你一日洗咗1050万，所以你喺嗰一日赚咧2000万。所以你永远都系赚得唔够。 好，我哋首先睇下咧胡乱消费十大嘅原因系咩？睇你哋有冇中到啊吓、 啊！ 如果唔系，大家扎住个袋啦吓、 啊。 第一样嘢，你系支付过多或者唔需要嘅费用，你哋有冇做到呢一样嘢？ 我净系支付宝嘅啫， 你净系支付脑嘅啫，系咪？ 系啊， 支付额外， 即系你俾多咗一啲你根本唔需要嘅费用啦。嗱，我有嘅，我每个月有一啲嘢咧系做嘅一啲 auto pay 嘅、 啊。你系白胶章 我根本就系白胶章，我根本就冇用嘅、 啊。我都有 白胶章，我就应该。 你做到啊？ 應該唔會有。 我哋兩個都有啦，係咪？ 我有兩張電話卡咧，我老婆事後同我講咧，係好耐都冇用過啦。 係， 但係當日儲咗翻嚟，可能係我嚟諗住 WiFi 打機嗰啲咧，跟住冇使用過啦，一路都未 cut 啦，係有嘅。 大家都有。 啊、即係話一路俾月費啊？你講緊 係 係啊， 我 幫 你發財喎！嗱，呢啲咪就係你係懶唔處理，就變咗咁樣白膠章咯。 我唔止一個添啊！好， 我唔會㗎，我真係咧，我每一個月咧，我都會 check 帳單嘅， 係 即係睇佢有冇。佢收多我啦，就连咧，其实佢收啱我，但系佢当中有啲数字咧，啊，点解会咁嘅咧？我都会走去查问噶。 O K， 系啊。 第二样嘢，你有冇支付过多或者唔必冇需要俾嘅利息咧？ 利息啊， 我有， 我都有， 因为有阵时系会唔记得交嗰啲信用卡咧，跟住又会俾佢有嗰啲 financial charge、late charge 咩都中晒。 我想问你哋咧， 我系好少噶咋，我系好罕有噶。 我以前多啲 一次噶咋， 因为月结单啊嘛。 如果你有五张呢个月结单，你就要收5次噶啦，师兄。 一次啫，一次。 唔系，我想问你哋，你知唔知嚟家啲信用卡有冇收年费啊？ 如果 你即刻 跌 喎，两位。 好似冇嘅。 分分钟嗱，而家 我唔肯定。 系啊。 所以咧，因为而家 我咁多年啦，做咗咁多年人，有信用卡可能20年啦，我试过得一次会打电话邀佢，你可唔可以豁免翻我个年费啊？ 咁即系话你年年你都系俾一个， 有啲佢可能已经变咗唔需要年费啦嘛。 你有冇 check 清楚边张冇？ 知啦，我哋讲下第三点好唔好啊？第三点我都系中嘅，系啊，你唔使谂住入我讲咗我嘢嘢中啊。第三样冲动购物有冇衰？ 我冇， 系咪呢一样咧？系几极致会影响到你咧？即系跌咗落个苦穴度 嘅。点为之冲动先？ 即系其实有阵时，哇！突然之间见到嗰样嘢，我想要，跟住你就买咯。 哦， 但其实你未必一定系需要嘅。 短到系 冲动咯，系啊、，impulsive 嗰一下你想要，跟住就我买啦咁。 咁好啦，你已经有咗3个字啦，我想要啦。 系咯。 咁咪已经系一样嘢咯。 即系唔系点为止一样？ 即系唔系冲动，即系我好想，我想要嘛。 嗰下想要，可能你翻屋企唔想要噶啦、哦。 即 系 你冇深思熟虑去谂下嗰样嘢究竟需唔需要买。 其实冲动购物嗰四个字咁难解释咩？ 我唔系，因为我都试过咧。我因为一次冲动嗰阵时候，我唔系话想买架嗰啲咁嘅跑车仔嘅。 系， 我系嗰下冲动噶，但系咧我唔系即时买啫嘛。 系， 我将呢一份嘅心思咧熬咗三个月，每日睇一次咧，其实佢冇减过价噶。但系你睇咗三个月之后咧，你觉得个价钱接受咗？ 哦， 你呃自己咧、欸，你每个月都睇 自己 啊，睇到三个月，喂，佢三个月都系呢个价，唔好贵啊。 系， 嗱，咁我算唔算冲动购物咧？ 我觉得呢个唔算喎、 啊啊。 你谂咗三个月都仲系冲动嘅话，哇，你都好有耐性啊，即系咁样。 冲动唔冲动？ 咸湿咗架车三个月啊！ 嗱，仲有嘅第四点，佢就话咧，你有冇重复购物或者买咗一啲多余嘅嘢？咁我係有嘅，我試過喺個衣櫃度揾到三件衫一模一樣，但我唔記得咗買咗三次嘛。 我從來都未試過， 係啊，同色同款啊，同 size 啊。 咁你真係好中意嗰件衫、啊。 你唔好理我啦，我自己都唔知買咗三次。 都學你真係堅中意佢。 咁其實好多主婦都係重複購物嘅， 例如咧， 每次買個包米都係嗰個牌子。 係啊，唔係即係主婦可能咧已經滿足咗喺呢一方面度啦，所以唔好額外嘅嘢啦。 嗱嗱，我快啲講埋跟住嗰幾點，因為仲有啲辦法可以幫到。大家有冇试过咧？你冇退翻一啲你唔需要嘅嘢咧？即系你买咗，我系有嘅， 知道 大量系啦。你有冇用到一啲唔需要嘅能源啊？或者好似电力啊、煤气呢啲，咁你要俾钱噶嘛？ 哦、 即系呢啲咧都系会令到你俾多咗钱嘅。 我哋其实最容易嘥嗰个能源就系 gas 咯。 因为嘥嘅事， 系啊，个个嘥嘅事， 系啊，或者搵个榴莲经过嚟又要嘅事啦，系啦，你有冇咧购买奢侈品或者反映你地位嘅商品咧？ 你两个有， 我有， 你两个有， 系 我而家筹划紧，但系都系好似阿豪仔咁酝酿咗一段时间， 冲动咗三个月咧，你就觉得自己理性噶啦。 我都有不时咁去睇，其实唔系必须，但系想嘅啫。 第八点，佢就话你有冇超额支付一啲数码服务？ 数码服 我有噶，其实而家有一啲咧，明明每个月又要俾一啲嘅月费啊，你就会得到啊更加多嗰啲咩 总之加大咗你原本嗰个 plan 系啦，即系之类嘅嘢，其实你唔需要嘅，咁我系有俾嘅白胶奖嘅。 我连去套餐啊，加两蚊饮冻饮我都谂过噶。 如果只系两蚊嘅话，俾啦，加冻饮两蚊算平啊。 okay, okay. 第九样就系购买名牌，而第十样咧就话你买嘢唔格价，又或者咧唔去了解呢嗰啲嘅折扣优惠咧就去买嘢啦。 其实佢唔使讲十点咧。直接讲黄耀祖三个字咪得咯。 头先佢所以咪一开始佢已经话啦，佢啲个新闻咧呢条睇咧系自己 我净系有中，我净系有半样唔中就系我有格价咯。 Okay, 但系我唔会了解嗰啲优惠。 嗱， 有几个真系几好啊！佢话咧，如果你个个月咧都使得晒嘅话咧，试下用呢几招系可以帮到你咧。改变你嘅使钱习惯嘅，嗱，虽然佢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呢两个字系废嘅，佢讲到好有意思啊吓。 唔带钱， 最紧要系咩啊？要自律。我自律嘅话，我做得到我就会中十样啦，系咪先？ 其实咧系啦，呢啲嘢真系好无聊啊。 咁 所以我跳咗唔讲呢一个。 点样自律先得？ 但系有啲方法可以考虑，例如佢就话，不如你哋试下用一啲大额嘅钞票摆喺个银包度，而唔系将可能嗱，你谂住摆500蚊喺银包嘅。如果你又系摆一张500蚊纸嘅话咧，硬系觉得咧，哇！我买啲乜嘢嘅话咧，我用一张500蚊纸系好贵嘅。但如果你系摆10张50蚊纸喺度，都系500蚊啦。你嗰10张50蚊纸系会使得快咗噶、 哎？你讲得啱，你讲得啱。 其实都系报告话就我冇咁做到，我都唔知 道。我啱啱就系做紧呢样嘢，因为我啲细路咧啱啱得闲冇嘢做咧，先拆利是咧，咁啊即系换嚟好多有5蚊啊、10蚊啊、20蚊啊嗰啲25蚊嘅，唔系25蚊啊， 5蚊利是都仲有啊？ 系 你嗰啲咩朋友嚟？仲有25蚊利是、啊，好大家利是、啊，你嗰啲利是有冇1蚊啊？咁啊，系啊， 收容转服啊？ 唔系啊，你即系50蚊纸、20蚊纸、10蚊纸好多，咁我就成日将咧。揿机个翻嚟嗰500蚊就喺嗰度打散咧，咁我就嗰500蚊就散晒咧，就变咗20蚊至50蚊纸。我真系我你话斋咧，系豪得好快噶，即系买嘢咧，情唔使谂咧， 散纸嚟嘅啫嘛，面嗰阵 再咁大沓饮埋都咩用晒咁样咯，系会用多咗嘅。 所以我觉得呢个方法我都觉得有用。另外一个方法我又觉得好有用嘅话咧，佢就话，不如如果你成日都会去某一啲嘅铺头度买嘢嘅，佢就话。唔好喺嗰个铺头度使现金，你一早买定嗰个铺头嘅礼券，系啦，咁佢就话就要同自己讲啦。譬如我买咗1000蚊礼券，平时可能你当系一间百货公司啊，乜都有得卖嘅，可能你嗰度买咗个手袋啊，买件衫，买条裙啊，咁啊使咗3000蚊咁样噶啦嘛，但你就指定。 我只是带过1000蚊在那个百货公司的礼券，我洗晒就不可以洗其他的钱，我都只会洗最多是1000蚊。他说这件事是会帮到一些有阵时忍不住那些冲动购物啊，即是我这些名牌啊各样东西的人呢，是会帮到你洗少了钱，你举手说不 行。我想说不得不得，因为我最近呢又是即是。为 什么你突然之间跌咗落消费陷阱嘅？ 唔系，即系我先有咁嘅经验，即系譬如之前咧有啲咧叫捆绑式咧，要你咧喺嗰度增值做会员咧，你要增值有1000蚊或者2000蚊咁嘅。咁你学你话斋已经使咗啦嘛嗰啲钱，跟住咧到你下次去嗰度买咧，就用翻嗰张叫做debit card 啦，因为你已经有2000蚊喺里面啊嘛。咁你就觉得好豪咯，喂，快啲使晒佢咯。你系会咩晚咧？哇，呢样嗰样咧，快啲即系务求想快啲用晒佢，因为你好担心嗰间公司唔会执笠噶。你如果唔系嘅话，我咪仲更加蚀咗咯。咁啊～搞搵嘢买嘅会， 其实啲铺头系咪真系咁容易？不过而家又可能会多咗呢个担心嘅， 真系啊！所以系而家即系之前我都仲 OK 嘅。 你试下一系咁样啊，我帮你手洗嗰啲。 不如咁啊，我将嗰张卡俾你，俾现金我啊。 咁又唔好，你以为我真系咁容易俾人呃咩？真系嗱，佢里面仲有好多嘅，即系例如咧，叫大家咧，可能喺你哋嗰个信用卡啊，或者你哋嗰个提款卡度咧，设定一啲消费嘅限额，咁啊，即 系 有几多就使几多啦。甚至乎咧，你就要有多过一个嘅户口，一个户口咧就。拿来储的每个月真的好像给零用钱自己这样洗晒你就没有了，希望可以控制到你自己消费那个模式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过好自己的人生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别爱我，如果只是敷衍我，别爱我，等我去好好过，也许自己很难过，恍然若爱现在开始不会再闪躲逃脱。别爱我，只是尝试改写我，别爱我，那个并不是我，静静看着心潮落更辽阔，自己的路由自己去开拓。 自朋友的感情经历令到雅怡想用音乐去抒发自己对离开的一些看法，如果对方已经不爱你，应该是要你自己走的，因为她觉得过好自己的人生应该要比爱情来得重要。作曲填词都是雅怡自己，编曲监制王建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谢雅怡别爱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好啦， 好啦，翻嚟啦，我哋嘅百无禁忌啊，嗱，今星期日就母亲节啦，不如你哋讲下咧，即系古代嘅妈妈同而家嘅妈妈相比咧，有咩大不同啊？ 称呼唔同 啊，称呼可以唔同啦，唔系啊，而家都有得叫阿娘噶。 哦，而家好少叫娘亲啦。 啊，系咪噶？啲可有啲都会中意去特登揾啲名唔同啦，吓称呼唔同。 古代妈妈同而家，我觉得最大嘅分别系以前应该多啲家庭主妇，而家多咗事业女性。 系咯， 我都系嘅，多咗出嚟工作做嘢嘅机会系好唔同嘅。呢个 以前你谂 最大唔同嘅分别。 你谂下，要个老婆出嚟做嘢，哇！你啊，搞到个老婆都要出嚟做啊，咁样啊，即系翻工啫，做啫，系啦， 系做工做工 做工啫，即系。 在这个叫做外形的打扮那里呢， 咁個個朝代都唔同嘅， 有啲好似你咁樣，有啲好似唔係你咁樣咯。 我見到有啲媽媽都好 hot 嘅，而家嗰啲，以前嗰啲就一定 唐代唐代嗰啲，哇， 豪放女啫嗰啲就係， 但係嗰對三寸金鏈。 哦，即系窄脚嗰啲 啊！系啊，喂，真系好大唔同噶！你谂下，即系嗰啲妈妈咧，即系做女嗰时已经开始窄脚，窄到咧，即系大肚带住肚嗰只脚都已经变咗形噶啦嘛！ 哇，佢真系好似少少不倒翁咁样咯， 咁啊系咯，你谂下，系咪即系已经好阴公猪咧？ 冇错， 啊，佢仲要分，即系如果你系大脚嗰啲咧，就叫铁链啦。即系大过四寸嗰啲叫铁链啦， 讲错咗未？哇，你嗰对铁链咁样， 其实如果你系代表大嘅，应该要逼。 其实系， 妈妈母亲节快乐。 咁啊， 系啊， 啱啱四寸咧，嗰啲叫银链，所以三寸就叫金链啊，就最美丽嘅。 最大嗰啲叫咩话？ 咩年啊？ 铁年啊！ 我妈系我妈一定系铁年啊！ 你阿妈系逼啊？ 唔系，我阿妈着40、41号鞋噶。 逼年咯、 啊！真系逼年咯、 啊！系啊， 逼年咯、啊，啱啊！ 佢古时真系会想死，真系系啦，阴公啊真 系。系好彩古时啫。 咁我想问下，咁超年咧、啊？ 靓女咯， 系啊， 即 系 好大， 系啦、啊，所以 屋企露台好大。 佢唔系咩金，系千金， 系啦系啦，即系扎脚咧， 万金啦，其实佢应该系，系叫万金莲。钻石级年啊， 系啊，所以咧，即系古时嘅妈妈咧，谂下，即系嗰段时间咧，系扎住脚嗰啲咧， 所以嗰阵时嗰啲仔唔乖咧，你又阿妈又要追佢，佢只脚又咁细咧，佢真系好好吃力嘅真系。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除咗嗰个叫做三寸金莲啦，即系有段时间系要咁样之后咧，咁啊，仲有就系讲紧啊，你如果去到大户人家做新抱咧。即系做住个新抱咁啊，叫好少少啊，系咪先？ 但系唔系噶，我睇嗰啲咧就系嗰啲电视剧咧，做人哋富贵人家嗰啲新抱咧先至惨啊，成日都俾啲老爷又搞啊， 搞乜嘢啊？ 即系搞佢又唔系嘅，妹仔入柴房嘅，即系欺负佢啊嗰啲咁。 但起码你唔使忧柴忧米先啦、啊，系咪先啊？ 要受气噶，一阵又落你毒啊嗰啲咁样啊。 咁咪最好揾个冇老爷奶奶嗰啲咯。咁又好难嘅，因为佢哋好早已经嫁人啊嘛，系咪？系啦，咁啊，相夫教子，即系以前啲妈妈，相夫教子，即系你知唔知咩意思啊？相夫教子， 你即系要我解释，即系要对老公好，要对个仔又要教佢咁咯，系嘛？ 学识得点样啊？点样去帮助夫君教好你嘅仔女？咁、你谂下古代嘅女士。是几冇受教，即系冇受教育噶嘛。咁但系你真系要去自己去自學。 但佢有家教、哦，即系你谂下，即系佢哋，即系我哋中国嗰个思想就系爸爸妈妈点样教你，点样去对人啊，待人接物啊嗰样嘢，跟住佢就一代传一代咁样传落去噶嘛。 哦，系啊，嗱，即系我咪就话睇下你系去咗边处好人家，同埋你阿妈妈点样教你啊？呢个好紧要、哦。咁、你去到大户人家里面呢你估真系唔使做啊，就系做少奶奶啊，相夫教子其实系唔简单嘅。咁你估系佢喺个头家里边啊，做呢个妈妈嘅角色啊，做呢个太太嘅角色，佢有啲咩要做啊？有啲咩要识啊？ 打水、冲凉、洗地、敬茶、教学。 我觉得佢哋唔使计数啊，即系唔使计住每月开支啊嗰啲咧。 持家有道喎、 啊，但系持家有道唔系个老公即系过少少钱俾佢，个老公立住嗰啲钱嘅权咁样。 啊，你真系咧 错咗， 错得好紧要。 我谂我对于钱嘅观念真系好弱啊！唉、哎，对唔住，我对于使钱嘅观念比较强。 系啊。 你冇睇粤语场 面，重要就我真系冇睇粤语场面 嘅，系啊，负责睇王啊， 唔系我以为系每个月嗰啲老公咧俾少少钱个女人，跟住就自己袋住啲钱咁样，好多大男人噶嘛。 你听持家有道呢四个字就知，男人就系持翻屋企啦，就持家啦，女人就真系要把。 唉，睇买咩衫先咯，而家 我同你一齐。 嗰个妈妈喺屋企嘅角色岗位真系好紧要噶，大佬。 讲 唔到落去，我发觉咧，好劳气啊！真系，佢要管理好头家事务大小，都要佢处理去安排，仲要识得嗰啲人情世故。 系 最紧要咧，就系识得嗰盘数啊嘛。咁你仲嗰条数，你个 好正， 真系好正。嗱，你做翻你而家定工人啦。 阿妈对唔住啊， 真系好嬲。喂，佢仲要安排啲下人工作啦，又要即系屋企嘅收葺装饰啊、亭台楼阁嗰啲咧。全部都系关佢事，跟住仲要识得点样扮靓咧，点样同啲大官贵人嘅打交道啦，跟住咧仲要啊，你唔好有行差踏错啊，仲要有一个叫做咧，即、就、系、是、一个标准行出嚟嘅标准啊，你明唔明啊？如果唔系点啊？会毁家声噶嘛？ 哎、 真系， 唉， 真系嬲猪啦！ 我哋真系要藉住呢十秒嘅时间，同所有女性，尤其是妈妈，向佢哋致敬嘅，最紧要佢哋识计数啊！ 唔系头家唔识计数啊！你真系，你想食得好噶，真系唔该晒啦！系，所以妈妈咧喺个家庭岗位里面咧，好重要嘅，系时候打电话嚟1872388赞下佢哋啦！ 求拜登承担责任并且退选。在1992至1993年担任时任参议员拜登助理的塔拉里德，在接受美国传媒的最新访问时中表示，拜登的竞选活动向外界发出希望所有的女性能够安全讲话的讯息， 但他未感受过安全，说在讲出性骚扰经历之后，一直受到拜登的支持者指责，指他未能够提供证据，又说他是俄罗斯的特工，甚至收到死亡恐吓。塔拉利德强调愿意同拜登一同接受测谎。拜登在上个星期首度开腔否认指控，他在竞选传讯总监发表声明，说塔拉利德讲述的内容有矛盾之处，指控错误，强调在确保女性毫无畏惧表达的同时，不能够牺牲真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同炎热，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炎热，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7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517.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1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6.8，升9.6；小米集团11.16，升8毫；宇华教育7.2，跌6毫；阿里巴巴194.2，升3.7；美团点评111元，系升2.3。盈富基金24.4，升2.5；港交所245.2，跌1.2；中芯国际17.16，升2.2；百威亚太22元，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09，瑞士法郎7.976，澳元5.064，加元5.561，新西兰元4.746，欧元8.4082。每百元对港元7.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87。日经平均指数报20,073点，升398点。港金现价报15,85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98美元，卖出1,71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南去洪隧方向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繁忙咯，龙尾就喺城市花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在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还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曲候选名单。Sekino Wari 世界末日 ，Love Song。Win Get Down。Gunnar Kenshi 米津玄师，马玉露。斯拿林哥乌达达希加勒，追名林琴宇多田光，浪漫和宣判。Kimura Takuya 木村拓哉 One and Only。 想知道你喜欢嘅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喺5月9号下昼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啊，风骚快活人啊，今日咧点唱日子咧，就希望咧即系嚟紧星期日咧就系妈妈嘅母亲节，咁希望大家咧都会系啦，自己都不自觉地咧都会系想点唱俾妈妈听嘅。咁其他咧生日祝福啊，结婚周年等等咧都可以无人欢迎嘅。 系啊，不过而家都好爆咯，我哋吓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快啲啦，我哋读多几个留言啊，好嘛？ 车轮嘴啊，要系啊，要好快。 呢度有个 Kelvin， 第一个咧就话啦，我第一次留言嘅咋。祝三宝生活愉快，节目越做越好。嚟紧呢个母亲节咧，希望大家都咧开心快乐，仔女听教听话。咁咧佢就话咧，希望大家都继续保持警觉，做足准备啊！希望三宝咧，你哋都开开心心。 OK， 好啊。阿嘉英拉咧就话啦，我老公阿张迪文咧，5月11号啊，即系下个星期一咧生日啦。感激咧佢啊，就对佢同个女女咧嘅悉心照顾啦，爱你一生一世，亦都祝愿各位母亲咧母亲节快乐。 好，我呢度咧有玉萍啊，佢就话咧祝愿啊各位嘅母亲大人都要身体健康、幸福愉快，好人咧就一世都平安，亦都希望香港电台啊，多谢我哋，要大家都加油咁话。 谢谢。 好，咁跟住咧就有 Sita 啦，教你哋好啊。首先预祝咧三位咧嘅妈妈啦，同埋咧我啦，多谢你吓。母亲节快乐，即系阿豪仔同埋阿祖祖你妈妈啦，母亲节快乐。 哦，多谢多谢。 佢都想点唱俾佢妈妈听，祝佢咧母亲节快乐。妈妈咧早前因为咧唔小心跌倒啊，入咗医院住咗几个星期啊。不过听日佢出院啦。 啊，恭喜晒、 啊！大家都好开心啊，因为咧可以咧同佢喺屋企庆祝母亲节，亦都多谢咧照顾妈妈嘅医护人员啦，多谢晒。 系啊，阿 Patrick。咧佢就话啦，礼拜日母亲节咧，我就想祝我妈妈啦，同埋我女朋友咧，梁静文妈咪嘅母亲就母亲节快乐嘅。嗱、呢啲识做啊，首先呢啲即系外母公势啊，佢话咧喺 真心嘅咧，可能 系咁都 好似你咁咧， 都系真心噶嘛。佢话我想同梁静文讲一声咧，我会永远爱你同埋守护你。 哦，呢度咧有阿差欧啊，佢就话桂花田啊，祝你要母亲节快乐 啊！ 大家噶嘛， 开开心心，身体健康。佢话咧仲想三位咧帮佢点唱一首咧就叶倩文唱嘅祝福啊，祝福全香港人啊都可以咧快啲度过呢一个疫情啦。同埋咧，呢个星期日母亲节咧，又系我又系我呢个月生日。最后咧，就祝咧全香港所有嘅听众咧，都可以快啲远离呢一个肺炎嘅病毒啊！ 唱嗰句咯，一二三， 祝福千串，我真 系大家都系唔同嗰个位入啊！ 咁我起码唱到祝福两个字咧，最尾嗰句， 感受啦， 祝福千串。 OK， 好啊，烟番优就话你哋好啊，星期日系佢个女啊，子君生。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亦都祝佢母亲节快乐，亦都祝佢嘅大新抱阿燕玲啦，细新抱阿海欣啦，孙新抱啊，犀利啊！孙新抱咧阿玉婷母亲节快乐，亦都祝我咧母亲节快乐，多谢佢话多谢豪豪、甜甜同埋耀祖啊！咁样 呢度咧， 祝你都生母亲节快乐吓！ 呢度咧有阿 Susanna， 佢咧就话咧：喂，我系住喺美国新泽西州 New Jersey 噶，每日咧都有听你哋节目噶，你哋做得好好啊！佢嗰边嘅情况，佢都有同我哋分享下。佢话咧而家咧都仲系呢个咧 lockdown 嘅情况，唔可以出街，除咗咧去买嘢食之外咧，都系要留喺屋企。他说今年最想真的就点唱这首《真的爱你》给香港已经88岁的妈妈梁大好听。梁大好，你听不听到？ 他的名字好，梁大好。 要， 你个女女以下想祝你咧身体健康，每日咧都要开开心心。I love you always， 仲话咧我一定会喺母亲节嗰日咧再打电话俾妈妈噶，咁话。 非常好，咁啊 ，Carmen Mac 咧佢就话啦，我要点唱俾我朋友听啊，佢个名叫 KK 啊， 好， 五月八号就佢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咧，亦都祝母亲节咧，就大家都要快乐嘅。因为我妈妈咧，真系一个全能啊，系全能好妈妈嚟噶。 嗯 ，OK 啊 ，Kiwi 咧就话啦，希望想点唱咧，下个礼拜22号咧，系阿康同埋咧阿 Sarah 咧嘅20周年结婚纪念日啦。 恭喜！ 继续同佢一齐开心心，唔开心都伴到老，开心唔开心都一齐伴到老啊，服侍去到老啊。 好啊，嗱呢度咧有 Lemon KC 啊，佢就话。可唔可以点唱？嗱，呢首我真系唔识啊吓！阿豪姐应该我都估你唔识啊。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佢话咧想点唱俾全香港人听，特别咧系所有嘅妈妈，多谢你哋咧不辞劳苦照顾呢一个家，将一生咧都奉献晒俾屋企嘅每一位咁话。 哎呀，好想话有喎，你啊，我哋听下。 站住啊！我都想知啊，明咩啊？ 最爱是我嘅普通话版嚟噶。 最爱是我家， 最爱是我家， 最爱最爱最爱是我的家。我识唱，我想讲。 咁唱啊，你唱。 我恋恋一恋。那风霜挥去，就算天色昏暗，到家中也温暖。每次困倦，心中受苦折腰，奉上亲切慰问洗疲倦。相温馨在鼓舞与规劝，就算经过冷风冷雨，仍没有受损。 好啦，我哋 back 住呢只歌一齐点唱啦，因为真系好多噶，好唔好啊 ？OK， 好啊，Albert 咧就话啦，佢就想点唱俾佢妈妈 Tammy 听，祝佢母亲节快乐啊！佢最近条腰咧有少少痛啊，希望咧妈妈快啲好翻。另外咧，愿祝愿咧全港嘅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呢度咧就有 Jun King Chan 啊，佢就话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由年初二开始啊，所有嘅护老院咧都已经暂停咗探访啦，即系话。佢冇見過佢自己媽媽咧，已經有3个多月啦。因為咧，佢媽媽咧就係長期病患嘅，每一日咧都只可以瞓床嘅啫，亦都冇收精神啊，去收聽呢個咧就係收音機同埋睇電視。希望疫情快啲過，佢就可以去探媽媽咁話。喂，真係祝福你！我諗有好多嘅朋友都一樣嘅處境嘅，因為 係啊，好呢度有個咧，應該讀啊 Pamela 係咪啊 ？P A M E L A 咧。咁佢就话啦，三位好，母亲节快乐，亦都祝我妈咪咧母亲节快乐，要开开心心。佢话咧，我妈妈咧虽然冇读过书，不过佢好愿意学新事物噶，尤其系咧佢学识用智能电话咧，实在太叻啦。佢话咧而家就开享下福啦，因为以前同爸爸咧为咗养大我哋六个仔女咧，好辛苦，好多工作，但一句怨言都冇嘅。而家佢就可以咧开心咧享乐咧，希望咧我哋永远都可以开开心心啦。哇，智能电话呢个真 系 好重要。 系啊系啊， 我睇小你个长辈咧，其实你介绍咗佢之后咧，我妈而家都系噶。上网睇 YouTube 啊咩都好咧，得闲就 send 嗰啲咩8个健身俾我啲啦。 系系系， 你呢个工作佢做嘅 啫。你阿妈都觉得你系需要健身嘅，系咪？ 要啊要啊， 系。OK， 呢度咧，阿 Belinda 咧就话啦，伟大嘅母亲年年啊。佢叫做 Wayne Chan， 祝母亲节快乐。佢做咗人哋妈妈先知道咧，你有几咁紧张我哋，有几咁爱我哋啊，有几咁辛苦凑赞我哋啊。咁啊咧，你一定要身体健康，继续照顾我哋啊。星期日食饭见啦。 呢度咧有几个嘅 message 咧都好感动嘅，因为咧可能佢哋母亲节，不过咧妈妈就离开咗。譬如好似有 Ruby 咁样啦，佢就话啱啱听到你哋今朝播嘅第一首歌，即系早二首歌啦。佢话好感动啊，好挂住咧天家嘅爸爸妈妈，好想咧藉住咧呢个点唱俾全天下嘅母亲听，都希望佢哋要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另外咧，大家都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同父母相处嘅时间。最后，祝所有香港人都要身体健康，加油，难关总会过噶。 好，跟住阿 Bill Lam 就话啦，喺度咧祝全港市民大家好啊！星期日系母亲节啊，想点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啊！今日咧俾全世界最伟大嘅母亲听，因为冇妈咪又点会有我哋咧？佢话妈妈，我哋永远爱你啊！愿天下所有嘅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幸福啊！ 系啊 ，Stephanie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我是嘉泳妈咪啊，今年是很难忘的一年啊，因为年初一呢，我们一家三口就搬回娘家跟婆婆一起住。 哦，好好啊，咁。 去啊，之后就发生了疫症啦，咁就真的日日对住了婆婆啦吓，咁咧真的很多拗撬，相见好同住难，希望过了这一段咧冇磨合期之后咧，就可以融合相处啦。祝婆婆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我估其实佢即系磨合完咧，佢啲拗撬咧都系令佢哋有多咗啲 认识啊嘛，系啊啱啊。 佢话咧今年就阿嘉荣咧高班啊，嚟紧升小学咯，咁不过呢个时间停咗课咧，学习进度真系有啲影响嘅，我而家好担心，所以日日咧我都会扮老师啊，不停咧要帮佢喺停课之中咧就教学嘅，佢都好合作噶吓，希望佢都可以乖乖啦，又可以派到间啱嘅小学，咁就可以系我母亲节最大嘅礼物咯。 系啊，另外呢个咧都真系好开心啊！即系疫情底下收到个好嘅消息啊！所以话咧，阿叶姨就话上个星期咧，我未 post 过嚟话我失咗业嘅。今日我想同你讲咩啊？搵到工啦！ 恭喜晒！ 星期一有得翻新工啊！所以最后咧就祝埋妈妈同埋你哋三位嘅妈妈都要母亲节快乐啊！所以咪话咯，冇嘢难得到我哋噶，真系 啱啊 ！Maggie 咧就话你哋好啊，祖祖、豪仔、甜甜，佢咧好想多谢琴日咧朝早七点几八点咧喺西铁车厢里面咧帮佢执翻银包，同埋兼跑出嚟俾翻我嗰位先生啊！佢话如果冇咗佢嘅话咧，我啲证件啊、银行卡啊，全部都要保领啦！多谢你嘅好人好事。佢话另外咧，就多谢佢妈咪啦，对佢啦嘅同埋佢妹妹啦嘅照顾啦，同埋忍耐。希望世上咧每一位妈妈咧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哦，犀利啊！呢、這个。呢度咧仲有 Tony 喺度，佢就话咧，风骚三宝啊，你哋好啊，嚟紧星期日系母亲节啦。虽然咧老顽童咧离开咗我哋将近一年啦，但系我哋心里面咧依然系好挂住佢嘅。咁啱咧，今日咧就睇翻一啲面书上面有啲回顾嘅一啲 memories 喺度嘅，睇翻旧年咧同佢拍嘅一条短片，佢话咧真系好怀念佢啊。喺度咧，我同 Wallace 咧都好希望啊，可以喺远方嘅佢一样觉得开开心心、健康快乐。妈咪，只想同你讲一声母亲。春节快乐啊！ 系，所以有时面书咧失惊无神提醒你啦。 系啊，有啲嘢系咪啊？ 都真系噶。好，呢个 Louis 咧，佢就话啦，我由咧二月开始 home office， 冇得见同事，好彩有你哋陪住咋，好开心啊！而佢下礼拜咧就可以咧 back to office 噶啦。咁啊，虽然冇得听你哋，不过哎呀，佢又于是乎有啲矛盾。佢话咁点算啊？喺屋企就听你哋，但系冇得见同事，翻嚟就冇咗咯。不过佢话咁啊，总之大家继续防疫，加油 ，take care 啦。 OK， 好啊，呢度黄安啊，佢话咧，喂，希望祝愿咧所有嘅妈妈咧都母亲节快乐。佢话啦，真系奇妙啊！我同桂花田同姓，即系都系女性啦。 都系姓桂嘅， 唔系同姓，佢系一个 性 别嘅姓系啦。我同黄兆祖咧又姓一齐，即系一齐姓，即系都系姓黄喎。佢系啦，系啊，又系同姓。跟住咧，佢话即系佢就话啦，同曾志豪又同乡，佢又系客家人咁讲。佢话同你哋真系好有缘啊！佢话祝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 我哋三个自己可唔可以揾到多啲咁样嘅关系啊？ 可以啊， 我系我。我同阿曾志豪同姓，系咯，都系支持外围啦，系啦。呢个咧，我觉得一定要读嘅，因为我觉得佢写得好中肯嘅呢位听众，佢咧叫阿怡阿姨撩，佢就话好节目，长做长有。跟住后面嗰啲咧，全部都系赞我嘅，因为我都一定要读嘅。佢话早早温文有礼，几中肯， 慢慢拉细声啱啲啊，可唔可以？ 佢仲话咧，我系有爱心，做老师。英文又好，声线又好听，冇刺耳嘅感觉，我要赞佢。你谂下，全部都讲得咁中肯，唔系唔读啊话。 咁好啦， 后半晚见啊嘛，而家开始。 得得得得得，多谢晒啊。 系啊系啊 ，OK， 多谢。好啦，呢个阿 Ming Long 咧，佢话咧人人复工啊，佢话你哋咧仲可以 home office， 都话好羡慕。咁其实我哋都即系系啦，迟啲啦。 睇下我哋。 我香港电台是我家，我哋几时都会 翻我哋嘅档。系咯，做咩啊？ 唔系，我想问下监制可唔可以讲啫嘛？你得继续读住点翻先啦。 好啦好啦， 呢度有个咧，B B B B L T Y Channel 咧就话，我一定要听每天爱你多一些。Helen 咧就话咧要祝要代啲仔女咧祝阿太婆啦、嫲嫲啦同埋婆婆啦，加埋自己咯。哇！即系呢度有几多个女士啊？ 系啊，真系好多啊！ 嫲嫲、婆婆同埋自己母亲节快乐，祝所有母亲咧时刻都健康美丽、大快乐嘅吓。 系啊，阿 Carrie Kitty 就话啦，桂花田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多谢啊！佢话祝小豪子嘅太座啦，母亲节快乐，仲有早你啦，你个孖子系啊，你个孖子咧都母亲节快乐。佢话佢每年母亲节咧都会同女女啦，仲有佢妈妈啦、奶奶咧去庆祝嘅。咁啊，今年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留喺屋企庆祝啦。咁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去，尽快可以出翻嚟食饭同埋去玩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仲有佢妈咪咧。星期六生日喎，喺度咧祝佢妈咪咧生日快乐，小豪子 系 佢有啲系啦，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曲佢听我？ 梗可以啦，头先我哋咪有得一齐唱咯，祝你生辰快乐，妈妈快乐开心，祝你母亲节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多谢你嘅歌手， 系啦，你而家你嘅身份系有礼貌嘅，系啊，你要记住。 系啊，唔系头先我喺度 赞美我嘅，你要你有 赞美你，系真心赞美你我，你自己谂下。但系头先听完听众都点出咯，我谂到一样嘢， 系咩啊？ 其实我应该要大声啲，唔止同我妈妈讲，我要同我婆婆讲母亲节快乐。 哦， 其实我自己冇见我婆婆一段时间，因为疫情嘅关系，佢年纪大啲，咁又尽量即系，其实婆婆唔出街啦，跟住我亦都唔想，我又出街嘛，我又唔想见婆婆啦。 好，挂住买衫，直好，你继续啦。 所以咧，平时咧一定会咧 冇视像啊， 冇 点解唔视像？ 平时咧一定会母亲节， 你破坏佢形象。 母亲节咧一定会同婆婆食饭嘅，今年。个母亲节饭冇咗啊！ 哎呀，你可以去探佢又 好近嘅咋，但我平时去住乐富啫嘛，婆婆 咁近都唔去探佢、哎、呀！ 婆婆我放工去瞓晏觉啊！ 你嗰个孙话嚟喺度探佢， 每次困倦心中愁， 我都系咁话， 即系你叫我嘈住我阿婆唔俾佢瞓晏觉系咪？你呢啲女啊几不孝啊！ 我等佢， 喂， 我哋温文尔雅同埋嗱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王。 哎呀，真系得唔抵啊！我先讲啦，头先明明佢有十个优点，而家咧 好啊，阿伟平啊，佢就话啦，全世界嘅妈妈咧，佢希望咧每日咧都系母亲节嘅，一样咁快乐嘅，特别嘅想点唱俾喺天上嘅母亲啊、大人听，佢话咧想点。念亲恩、okay? 好啊！呢度咧有阿 Sunny 啊，佢就话咧，大家都冇唔记得啊，仲有一班嘅朋友咧就系考紧 DSE 嘅考生嚟噶，希望佢哋坚持到底，记住唔好放弃咧就可以噶啦。仲想点唱埋俾世上所有嘅母亲听，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双方又就重开经济的措施交换意见。日本疫情近日开始缓和，经济再生担当上西村康稔透露，越来越多地区近都无新增病例，27个月计划放宽对居民的外出限制措施，解除部分地区的紧急状态变得迫在眉睫。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同炎热，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炎热，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8点，升237点，总成交金额52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1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6.8，升9.6；小米集团11.18，升8.2；宇华教育7.19，跌6.1；阿里巴巴193.9，升3.4；美团点评110元，升2.3；盈富基金24.4，升2.5；港交所245.2，跌1.2；中芯国际17.18，升2.4；百威亚太21.85，升6.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8，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4，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61点，升386点。港金现价报1585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3.03美元，卖出171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妈妈，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 用音乐向妈妈说爱你。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豪母亲节歌曲音乐特辑。 二台通识60秒。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公平贸易日。公平贸易是一个全球运动，致力减少贸易过程中对生产者的层层剥削，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人有合理回报，同时都希望生产者和商人建立更公平的贸易关系，减低对环境的损害，缔造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社会。公平贸易标签是一套认证体系，保障生产者收取合理的价格，同时亦都要遵从国际劳工组织的规范，包括禁止童工或者是过度劳役工人，保障工人有安全的工作场所，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亦都要严格遵守联合国人权宪章。公平贸易亦都提倡性别平等，卖家以及买家之间长期的商业关系，以及更加透明的供应链。自1998年首个公平贸易认证标签订立之后，最为人熟悉和历史悠久的公平贸易产品就是公平贸易咖啡了。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尔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Patt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最后半小时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啦，系啦，咁啊有个母亲节嘅点唱，咁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Home Office 嗰个有曾志豪， 系啊，我知道有好多电话，不如我哋咧就即刻听啲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嚟啦嚟啦 ，Hello。 Hello， 甜甜好好走走。 你好 ，Ada。 Ada 你好。 你好，把声好开心啊！有啲咩想点唱啊？ 有三样嘢嘅。第一咧就祝我90岁嘅老妈子李慧贤，系你啦，李慧贤。 系你啦，中奖啦你。 系啊，系系佢啊，妈妈。 第二件事咧就系5月10号，我女女18岁生日，学学。 恭喜。 哇！第三样咧咁。 第三件事就系。佢2020年18岁 GSE 考试成功。 哦、oh, yeah. ，你咪每一科都会问下佢而家考成点啊？因为我哋咧直播室嗰个主持系咁样问佢个仔噶。 系啊，乐乐啊， 佢想好想同我对，你想同我对亲家 噶啦。你细个细少少啊。 对对亲家，佢问你要 细一个月啫嘛，乐乐都系6月，你个女5月啊嘛。 好啊。 我想问咧 ，Ada， 你喺屋企咧系咪负责咧就系嗰啲正能量怪啊、爆笑蛋啊嗰啲嚟噶？你个 energy 好澎湃下喎、啊，你 即系 开心嘅成日都系。 以前好啲嘅，以前仲好啲嘅， 你而家净系呢个笑声，我都感染到，我都觉得好开心啦。 个地铁站都轰炸噶咯，已 经。冇啊，阿李。KO 咗6科啦嘛，就2科继续加油。 啊、好，啱啊啱啊，听到都开心啊。 你哋会点样 KO 埋呢个母亲节啲庆祝嗰啲活动啊？会 考埋呢2科先可以大肆庆祝啦。 嗯， 哎呀，咁即系今而家呢两日就低调啲过，求其攞个 食个靓饭啫，咁系嘛？ 都订咗蛋糕噶。 系啦，我都 up 到啊，真系。 我冇订到蛋糕添。 系咯， 啊，我就订咗啊， 唔系，个蛋糕系俾我女女18岁生日噶， 哦，系啊，咁啊要啊嘛，系啊系系。 嗰个咧就我会考完试，等阿女女收到单晒所有嘢咧，就会翻去同妈咪饮茶庆祝噶啦。 好好，有晒计划啦，咁啊喺度咧祝你都系一位妈妈嚟嘅 Ada， 我哋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吓， 多谢 ，thank you， 拜 拜。 系 啊，好正啊呢只 啊 嘛， 系啊，好好多电话，我哋唔倾咁耐啦吓。 好 啦， 好 啦，阿明啊， 阿明， 阿明， 喂，系， 你好，明哥，阿 祖阿豪啊，听唔听到啊？ 听得好清楚，阿明，有啲咩想点唱？ 系祝阿桂花田同阿豪仔太太母亲节快乐， 多谢， 同埋全世界嘅母亲都快乐啊！ 系 啊， 大家 讲 话，大家话， 系。 咁仲有咩想讲啊你？ 冇啊，太太咧就母亲节啱正日就生日嘅，同埋母亲节生日同埋母亲节正日嘅10号。 系啊， 系系啊。 咁 啊，年都系噶，不过差一两日啦。 系啊， 同母亲节一齐做噶。 咁如果系5月10号嘅话，咁母亲节都系冇第二个礼拜日啦嘛，应该都唔差 太远 噶 啦。 啲人有试过同埋撞埋正日噶啦。 咁啊好，咁啊好。 系咯，双重庆祝咯。咁啊，礼物系咪双收份先？系啦，系嘛？喂， 听唔到， 阿明哥系咪两份礼物啊？ 都系一份嘅咋。 哦，都系一份个，唔系咁梗系啦，嗰个母亲节梗系要仔女俾啦，因为佢系你太太嚟噶嘛。 你可以两份礼物合咗一份嘅，生日就送5卡，母亲节又送5卡，加埋就10卡。 系啊，送条地铁俾佢系咪啊？ 高铁 俾佢 嘅， 系啊， 系 啊，我仲有两个小朋友都想同阿佢妈咪讲。 好啊，好啊， 系啊， 嚟啊嚟 啊，哥哥讲先啦，哥哥，系啊，哥哥。 妈咪祝你生日快乐同埋母亲节快乐。 咦，哥哥把声系大人嚟噶咯？ 啊，哥哥咪啊，你啊，青年啦，13、14、15、16 岁啊嘛， 11岁 变声啊， 系啊，哥哥叫咩名啊？哥哥 哥哥叫浩云。 浩云好，咁啊细佬又讲两 浩云啊， 云好啊啊啊啊细佬又讲两句啊咁。 细佬叫浩天。 O、okay, K 浩天。 妈咪咧生日快乐。 你吓亲人啦！浩天， 浩天 同埋母亲节快乐。 系。 讲多次。 祝妈咪生日快乐，同埋母亲节快乐。 耶！浩天啊，我想问一下咧，妈妈点叫咩名啊？如果唔系啊，妈妈唔知道你哋两个咁乖啊，同佢讲母亲节快乐啊嘛。 妈妈叫咩名啊？ 高雅美啊。 高 雅 美啊， 系啊，全名 雅美， 雅美， 好靓喎， 雅美妈妈系要咁嗌噶， 咁日本人嘅名啊， 雅美妈妈，浩云同埋浩天啊，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啊， 仲有你嘅老公啊，阿明哥咧都祝你啊吓， 系啊， 仲有生日快乐， 好 sweet 啊，我觉得呢个举动好好啊，我谂咧阿雅美妈妈一定会听得非常之开心啊， 我想话咧真系乜都唔使噶啦，呢个点唱咧好够啊，好满足啊，已经， 你肯定 系啊。啱啱三月份咧，先至二十周年啦，不过唔记得咗打电话嚟啊！ 我唔怕， 结婚二十周年啊！ 冇嘢嘅，冇嘢嘅，你有庆祝噶嘛？ 有庆祝， 系啊！如果唔系嗰年放过你噶啦，喺电话 嗰阵时已经。 咦，咁你咪同我一年结婚周年咯？ 系啊，零零年啊嘛，桂花田。 系啊，都系三月喎。 你啲仔女又大晒，我个最大嗰个先十一岁，个迟生。 哦，唔紧要啦。 系 啊。O K， 好啦。 咁喺度祝你哋全家人都有个开心嘅母亲节啦吓，拜拜明哥，拜拜。 系啊。 好，跟住咧，我哋即刻嚟咧就听多个电话， 但 我哋咩话？ 阿冰 ，Hello， 你好，阿冰。 喂 ，Hello。 Hello， 阿冰。 你好。 你好啊。桂花田。 系，你好，阿冰。 曾志豪。 系。 黄耀祖 系啲报道点名咁样啊，好似喺度。 冰，你英文名系咪 Elsa？ 冰雪公主 叫 Isa， 系点啊 ？Isa， 你有咩想点唱啊？唔好理佢哋两个就得噶啦，你理我就得噶啦。 我打电话嚟咧，今日咧系我结婚纪念日。 哦，系 四十六年， 四十六周年，系。咁 系好开心， 系 好开心， 好感动我听到你把声， 系啊，唔知点解咁感动咧会， 哦系喎， 好开心啊，你感动嘅眼泪啊嘛， 系啊，丈夫 点， 丈夫点称呼啊？ 丈夫 系啊， 阿发哥， 阿发哥， 你骂我哋先得噶， 系啊， 你 咁我哋叫你发嫂得唔得啊？ 可能佢屋企唔想， 有人咁叫嘅， 系啊， 梗系啦， 系啊，阿发哥发嫂，喂，影张 selfie 先啊，咩都冇讲， 系啊， 系啊， 有咩想同你阿发哥仔讲啊？咁 咩啊？ 有咩想同你老公讲啊？四十六周年， 其实。都冇嘅，其实咧，即系我个人几难顶嘅， 点解啊？ 顶咗四十几年啊！ 系啊，唔难顶啊！你喺呢方面同桂花田交流下难顶嘅经验啊！ 你实输啊，信我啊，发嫂。 闹骚咯，污糟咯，佢就好干净咯。咁佢收咗工咧，翻嚟仲要帮手做清洁。 哦，小事啦呢啲， 唔系噶，其实我都好内疚噶。 哎呀，你有几闹骚啊？你同我比真系好大闹， 系 咯？ 呢两个字点写？ 我想讲咧，你咩乡下嘅发嫂？因为咧，我好少听人讲闹骚呢两个字，但系我乡下系讲闹骚噶。 系啊，咁即系你咩乡下？ 我广东嘅花园咯，你系咪嗰度嗰啲附近啲 friend 嚟噶？ 边度附近啲 friend？ 个乡下 啊，我番禺嘅， 我唔知近唔近 附近咧， 系都系附近系嘛， 差唔多， 系啊， 都唔系附近噶，你客家噶嘛， 客家 同 仔客家系啦， 咁你不如就讲两句爱的宣言啦，同你呢一个咧，因为要照顾你咁闹骚，佢就好粗鲁嘅老公啦，你快啲讲两句啦。 永远都爱佢。 哇！ 哇！我起鸡皮，唔肉麻，呢个系爱嘅标语，要讲出嚟噶。所以几闹骚，你老公都会锡你一世啊！你信我啊！ 系啊，好开心啊！嗯， 母亲节快乐，个个都快乐。 好啊，嘅你都系啦吓。 多谢晒阿冰，多谢发嫂， 拜拜。 好 好 sweet 啊，46年啦、啊、恭喜恭喜啊！ 呢种系咪咩啊？用闹哨嘅方法表达爱意啊？ 咁就得。其实你哋知唔知闹哨点解？ 咪即系撒啲隆重啲声咯， 撒啲隆重啲咪。 我哋越讲越多啊，撒啲隆重加闹哨。 什么？无从什么突破天地，但靠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吗？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靠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若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即使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就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无舍。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以后每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无舍。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那句每天。风都流斜， 好啦，因为真的实在太多点唱啊！你听住，我听住歌嚟去点唱啦吓。 系啊系啊。 OK， 你哋有 Jessica 佢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妈妈咧喺旧年就离开咗啦，去咗天家，希望佢喺呢度咧都会住得开开心心、自由自在，祝佢母亲节快乐。 好，阿 Ellie 咧就话啦，诶 ，Ellie 咧就话啦，首先咧祝啊甜甜啦、豪妈啦、祖妈啦母亲节快乐，多谢。另外咧祝佢妈妈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佢今个母亲节咧系佢做全职妈妈。啊！过后嘅第二个母亲节，咁啊同自己打得起，加加油啦！全职妈妈真系好辛苦啊，真系要经历过先至感受到啊！祝愿所有天下嘅妈妈 Happy Mother's Day！ 系啊，呢度咧阿 Pearl 咧佢就话。乜唔係公務員全面復工咩？點解你哋仲有人 home office 噶？哦，咁樣嘅。 咁因為我哋唔係公務員啦。 公務員嚟噶嘛，係咪？ 同埋其實我哋都係開足三個鐘頭咪，我哋冇打斧頭㗎。 唔係，即係佢意思話，點解有一個仲喺屋企去講電話咁樣？ 可能佢哋外界一路都誤會我哋，以為我哋咧凡喺香港電台做嗰啲就係公務員咧。係 啊，就唔係啊，我哋工種唔同啊。 係啊，咁另外咧，阿 Panda Boom 咧，佢就話啦。唔好叫我 Panda， 你叫我阿哥啦。我要咧点唱俾我三个姊妹听啊！佢哋个名咧，一个叫阿心，一个叫阿欣，一个叫阿意啊。心欣意，祝我哋呢一个咧 Super Mom 啊 ，Kara 咧就母亲节快乐，一定要超级健康啊！因为佢要咧继续精灵咧去打你个麻雀同埋唱曲啊！ 好开心啊！ 三个女好爱好爱你噶咁样。 好，呢度有 Fanny 啊，佢就话咧祝阿做早甜甜同阿豪仔嘅妈咪咧都要母亲节快乐，亦都希望咧疫情可以快啲过去，唔使日日戴住口罩，可以快快回复昔日嘅快乐香港。 嗯、 而阿 Daisy 咧就祝阿甜甜你母亲节快乐。豪仔啊，你太太都有啊，都祝佢母亲节快乐。因为咧其实母亲真系好伟大噶，不过最紧要梗系世界和平。 系啊，咁啊呢度有个妈妈啦，蔡太啦，咁样佢就话啦，系啊，母亲节咧，佢哋咧因为喺英国啦，咁所以咧就三月份咧嗰时候母亲节，不过喺佢而家喺香港嘅时候咧，啊都祝愿佢母亲节快乐啦。咁佢就话啦，5月7号咧就系佢阿仔啊 Leo 啊，29岁生日啦，喺度祝佢阿仔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咧佢喺工作嘅地方咧，最紧要就系安安全全，因为佢喺医院嗰度工作嘅，希望佢努力加油啊，生日快乐仔！ 好啊，呢度有个帮厨啊，佢话咧祝五月之星咧，包括9号大家姐阿曹太啦，11号侄女阿 Joey 啦，13号二姐夫 Sunny， 18号仔女 Chloe 啦，个个都健康快乐噶。13号仲系二姐夫 Sunny 退休大日子啊，可以开始咧 計劃下周遊列國啊！咁啊，當然祝願大家咧就母親節快樂啦！特別係因為工作需要咧，而暫時要隔離嘅醫護媽媽，我哋全部會幫你轉達出去噶啦！ 加油加油啊！嗱，好多電話等緊啊，1872388，我哋聽個電話先啦，好嗎？ 佢就係蘇式嘅爸爸蘇生。 蘇生 ，hello。 蘇生。 苏生你好， 苏生你好， 三位主持人好 ，Hello，Hello， 苏生有咩玩啊？ 啊，今日系我同我太太结婚30周年纪念啊！ 30周年， 系啊，咁啊想点首歌俾你听下咁啊？ 好啊，好啊，唱咩歌？ 爱不完， 嚟啊，交俾你， 交俾你喎，应该。 推波助澜， 你好中意唱歌噶嘛？ 系喎、啊，咁边只爱不完啊？刘德华嗰只啊？ 咩啊？ 系啦，冇错啦， 哦， 系 啊，嗰只啊， 我系对你爱不完啊，人哋唔想对你啊， 爱不完啊，亦让我一生一世爱不完， 我不可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阿苏生，你何苦要咁样咧？你话晒几多？ 唔系啊 ，OK 啊，佢哋唱得 OK 啊。 啊，你真系正 啊！苏生， 好 开心。 哦，有咩想同太太讲啊，苏生？ 咁啊，多谢佢呢30年嚟都咁辛苦啦、啊，又要照顾仔女，又要照顾埋我咁样。 系啊，点辛苦啫？咁你要点样氹翻佢啊？ 咁啊，今晚咪同佢对下扒啊，食个。结婚蛋糕啊咁样咯、 哦，我以为你会讲啲咩，你今晚就会对佢 系咯， 爱不完都未系， 你哋唔使今晚嘅 系啊。喂，但系我啱啱 check 咧，原来30周年咧系珍珠婚、 啊， 你份礼物咧同珍珠有冇关系噶？ 咁我觉得你而家趁住下昼好去买粒珍珠， 可能你买咗咧， 系咪两个系咪做坏事？ 咁啊，系、啊，我都未买，可能阵间去买都好。 买粒珍珠，我真系觉得好有意思噶。 买粒扇贝俾佢去海鲜档。睇下潛潛到粒珠， 有冇一個結婚周年紀念咧？係豪宅婚啊，私人樓婚咁樣噶。 係啊，喂阿天啊，60周年係鑽石婚 啊。哦 ，OK，OK， 好。 咁啊， 要等到60周年先算咯。嗰陣時 唔使啊，日日送都得。同埋講真，冇禮物都開心啦。你就打呢一個電話同老婆講愛不完都好緊要啦。 我就覺得感受到啦，蘇生有你，唔係蘇太有你啊，蘇生咧已經好開心啊，真係。 蘇太之中有你， 我都想起呢一隻啊，我忍到啊，不過肯翻啊我。 OK， 好， 多謝曬蘇生， 今晚玩得開心心啊。 好啦，咁另外咧，我想。系，我想都同佢哋讲声母亲节快乐啦，咁我个女啦，同埋我老婆啦，我阿妈啦，咁样啦， 系 个个都母亲节快乐，多谢晒苏生你嘅电话， 母亲节快乐啦 ，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晒听 众电话啦，电话旁边又话 Bobo，hello Bobo 你好 ，hello，hello， 三位主持人你哋好，我系Bobo， 今日打嚟系想代表我啲家姐细佬妹全部。同埋全部媽咪講母親節快樂，特別係我媽咪啦，我婆婆同埋嫲嫲，仲有太嫲、太婆同埋大姑婆，仲有我最中意嘅奇姨，希望我嘅表弟電語唔好漏計啦，仲有今日。唔係今個月14號係細佬生日，祝佢生日快樂。 嗯。你有你啲家姐有几多个家姐？ 你讲嘅你嘅家姐细佬妹系咪系表兄弟姊妹嗰啲 friend 嚟噶？ 定堂嗰啲啊？定系亲嘅？ 我有七兄弟姊妹。 你系你自己啊？ 系。 即系你排第几啊？ 第三。 你对下对落仲有4个细佬妹啊？ 啊系。 系你亲嗰啲，即系你爸爸 亲嘅。 是啊，即系唔系好少见啊！而家真系 佢好细个啫嘛，我相信你而家系10几岁啊？ 14岁 啫，哇！ 大家族啊，阿田啊，你仲有机会啊！ 咁你哋平时过年过节嗰啲活动咧，系 佢屋企限聚令已经唔得啦，8个人咯， 好难做到啊！ 喂，因为真系少啊 ，Bobo 啊，而家好少见到有咁多兄弟姊妹。 佢咁细个14岁， 其实会唔会容易嗌交啊？定系其实你哋嘅相处好开心噶？ 啊，系啊， 系咩啊？ 系嗌交又好开心， 好开心噶咯。 好开心啊！我想问你，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家姐、阿哥同埋细佬妹嗰啲即系岁数啊，系点样噶？ 大家姐就17，跟住二家姐就同 家姐就今年16，跟住我就14，阿妹今年12，跟住最大嗰个细佬就系11岁，跟住第二个细佬就系9岁，最细嗰个7岁。 哇！佢年年即系你妈咪年年都生一个噶、哦， 隔年一年， 十年生七个咯， 十年 咁咪咯，犀利啊！ 真系好耐冇听过呢啲情况， 咁、啊、 你哋屋企点样摆放佢哋咧？ 即系你点样？即系你点样？屋企有几多间房咧？其实 系咯，你 三间房咯， 三间房 住九个人， 爸爸妈妈一间房，所有两 个女嘅 一间，仔嘅一间，系咪咁啊？系 哦 ，OK。 咁厕所点去啊？ 排队咯， 排队攞丑噶咯。 咁一系就企喺度去，一系坐喺度去嘅，即系厕所都系。 全部翻紧学过，讲紧 系哦。 咁你哋食早餐会唔会喺屋企一齐食噶？ 唔会， 使我哋开好奇啊！阿 Bobo， 好想去探你哋啊 ，Bobo， 我真系，因为 好近啊，佢哋 系啊，因为其实我成日自己会谂噶，我爸爸妈妈就系大家族啊嘛，两边都系啊，佢哋细个系点嘅咧？而家 Bobo 都系咁样咯。嗱，Bobo 你哋咧即系七兄弟姊妹啊，全部都好乖啊吓，喺度咧就祝你妈妈咧母亲节快乐 ，Thank you，Bobo，Thank you，拜拜，拜拜。佢话咩事呢个电话？ 我哋都呆咗， 自己啲妈妈啦，同我哋全部人嘅妈妈咧，真系要讲声母亲节快乐啦！ 好啊， 希望大家咧唔单止星期日玩得开开心心，日日都开开心心啊吓！ 好，下个礼拜见，拜 拜。 拜 拜。